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电台有只马，今日放咗假，小羊羊代替佢，真系好开心啦！ 我系代替唔到马老师噶， 代替唔到，今日冇咗马老师，一样都要开心啲。我系小羊羊。 啱啊！最近咧，我嘅感啊，呢一个月四月份就系、是。No news is good news。我系小羊羊， 即系身体冇事，其实等于身体健康。 系啊，最紧要冇嘢，系啊， 都好啊， 最紧要啦，大家都开开心心。 Yeah， 好，三小时节目由而家开始。咁啊，今日天气咧都系好翻啲，咁对，不过好似话啲内落嚟 有太阳啊，今朝 系啊，但系呢两日天气又会不稳定咯，所以珍惜今天吓。星期一日早上，我哋三个陪住大家，风骚快活人一样会有估估啊，学估乜？咦，只马放假？ 系啊， 咦，边个代咧？ 今日有代课 老师唔喺度喎。 你冇翻过我就以前啲代课老师好 靓 仔，好 正个鬼啊！ 记得听啦我哋有 Patrick Moore 嘅呢首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开始我哋三小时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早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吓，好，喂，小羊羊，听过你好似有啲吓。发生咗啲特别嘅事喎， 即系呢排失魂羊， 呢排四月份系唔知做咩事啊，劲多 好意料唔到嘅事发生、啊。 你自己咪讲过咯，你认住嘅话，嗰样嘢就会发生噶嘛。 唔系，真系 成日都话噶嘛，个四月咧话佢自己唔好彩啊。 食橙就会唔知咩。 系啦，嗰阵就唔知做咩。 唔系， 但系 放心，今日已经29号啦。好快就5月1号啦，好快就可以呢个公众。 我有问题想问，边个话俾你听？你今年嘅四月嘅话会行衰运？ 定系你自己 讲？ 讲 自己觉得， 自己觉得系嘛？ 系 啊，自己觉得咪系咯。 系啊，唔系咁，我都系嗰啲叫咩啊？经验论证嘅啫，我唔会。 你数几样嘢嚟听啊？ 咁有啲唔出得街啦， 咪咯， 出得街。唔系，我想问，其实咧有啲事件咧嘅原因，你如果追溯翻上去咧，系同你嘅人嘅性格，例如话你好急赶啦，所以你成日扑亲啦，你好冇记性，所以成日会留呢样留嗰样。 有啲系嗰啲叫咩啊？locus of control 以外，即系你喺控制唔到以外 嘅 发生嘅嘢。咁、 okay, 我讲一个可以分享到，而系又因为我嘅大头虾性格而造成嘅嘢就系咩咧？我上个礼拜咧就终于哇约到朋友同我一齐行山啦。咁我哋就行呢个由中环即系香港站就行上山顶啦。咁我哋咧我嗰阵时咧就因为夜晚仲要跳舞，咁我带晒成袋衫咧，好重又带晒鞋。 其实咁都辛苦， 系啊， 系啦， 一日里面做几样嘢。 系啊，仲要嗰日咧条腰有啲啊，好似瞓完。教起身咧，有啲硬硬地啊，可能呢排又做運動多啦。咁我就諗到個方法就係咩咧？我出香港站啊嘛，咁我就出香港站之前咧，就去嗰啲商場，咁入面有啲 locker 嘅，咁我就租咗 locker， 可能擺3-4个钟咁樣啦。咁啊擺低個袋，咁啊哇好輕鬆啊，著住條短褲啊、短衫啊咁樣就行山啦。 locker 裡面擺個大。袋 啫， 系细嘅随身， 冇细袋，我冇带细袋，但我带咗个银 包，系咯，咪银包。 即系我平时嗰个咧，你就喂， 嗰 个烂鬼袋嘛。 话俾你听，呢种方法最危险。 我都系咁话，试下试下就唔知去边噶啦。 试下试下，同埋咧，有时咧嚟揞住嘅牛仔裤，你我以前好兴咁噶，我而家再唔会咁做啦。摄个人包一个好窄牛仔裤袋，于是咧坐咧就好辛苦 啦。佢会褪出嚟噶。 咁会点咧？你就将佢摆喺台或者摆喺身边啊。 咁又会唔记得拎？ 咁就会唔记得拎，或者俾人数咗。 咁我嗰日着短裤，咁条短裤咧又冇拉链嘅，咁咧就摆个。烂鬼人物点解烂鬼呢？因为我两年前咧就跌过，嗰阵时个银包就是、我真系觉得人生最贵嘅银包，4000几蚊，我谂起我都赤赤痛。但系我同自己讲，除非我遇到一个真系好中意嘅，否则我要惩罚自己， 一定 惩罚到 佢烂， 惩罚到自己遇到一个真系最好中意嘅银包先会再买。咁暂时都未遇到啦，咁所以就。攞個爛鬼銀包，好彩係爛鬼銀包啫。嗰陣時就同只好彩冇換到，咁就行上去啦，行咗大概個零鐘頭，咁上到去同個朋友仔就可能飲杯嘢咁樣就搭翻巴士 落翻 山啦。 即係嗰時都仲有喺身邊嘅。 嗱嗰陣時都唔知啊，總之行完啦，好舒服啊，又出咗身汗。 對唔住，我想問你個銀包擺喺邊個位話？ 擺喺啲褲袋咯。 深唔深嘅先？ 唔深嘅，同埋因為 即係一半懟出嚟嘅。 系啊，都一半對出嚟嘅， 叫咗危險。 系啦， 即係基本上 佢係咁嘅。 基 本上呢啲已經係找死啦，我係咪先？ 係啊， 你行山你真係會趌高趌低，即係個 pair 會左流右實。 但係成日都臨出發之前都會同自己講冇事嘅，跌咗一定會聽到聲嘅，即係會咁樣去叫 安慰 自 己。 咁至於咧搭翻落嚟嘅時候，諗住去 locker 度攞翻啦。咁嗰個職員咧俾咗嗰個 牌 我嘅。死啦！個牌擺咗邊啊？咦，我記得擺喺銀包入邊喎。咦，銀包去咗邊啊？死啦！嗰陣時落到嚟嘅時候，先發覺原來唔見咗銀包。咁我做啲咩呢？因為我朋友要趕住做嘢啦，咁我就唯有我又唔甘心。我落完嚟之後，即刻按翻原本條路線再行多次。但係仲要咁樣，因為我驚 一個人行啦。嗰陣時就 一個人行啦，同埋咧真係好蠢啊！因為我驚我。因為我要趕住夜晚要跳舞嘛，我驚我揾到銀包之後咧，又趕 唔 切翻嚟攞袋，咁所以我就即刻攞 攞 埋 袋， 攞得個袋住再行多次。 你冇個牌，你可以攞到咩？你個牌 咁我又用身份證登記嘅，我同佢講， 你喺嗰度樣唔似咁蠢喎， 係咪啊？我心諗點解 有 你 咁 蠢？ 唔係蠢咁簡單， 我揾唔到地球上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我同意， 未揾到嘅，講唔到，講唔到， 蠢嚟 啊！ 代 表講唔到， 唔係啊！你知唔知道？我明唔明話？嚇，我係為咗唔使孭住個袋行山，所以擺喺 locker 度喎。 但到最終你咪又係 孭 住 個袋 再 行 多次。 系啊，同埋最紧要系咩？我俾钱，即系我去攞翻个袋嘅时候， 但你未必揾到噶嘛？ 未必揾到噶，咁我攞翻个袋嘅时候，佢要收钱啦。我话唔好意思啊，我话我可唔可以 pay me 嚟啊？因为我冇银包，俾唔到钱。佢话唔得，我哋收现金。我喺度谂死啦，咁我点样俾钱？佢唔通个袋攞唔到？ 呢个会唔会有一个 sign 咧？嗬，即系叫你唔好攞个袋住啦。 系 点 知你揾翻佢先啦？ 应该唔好揾个，唔好攞个袋住。但系知道点解？原来有柜员机，原来我记得啦。可以用手機提款噶嘛？ 係啊，可以 啊。咁我用手機提款，就攞咗即係攞錢俾咗佢，之後就攞翻個袋，就一路由頭行咯。所以我應該四個鐘頭之內咧，行咗兩次嗰條山頂。 上上落落。 哇！我覺得第二日隻腳 點解你咁有信心？你覺得會揾得翻咧？ 揾到，我最緊要 揾 到。 係啦，揾 到 揾 到揾到。 都係我覺得嗱，我唔知啊，喺。 中環嘅地區，你行得山，即係都係啲好熱愛大自然啊， 即 係 你覺得 好心 人，佢執咗你嘅， 好熱愛健康嘅人先會行， 唔會貪你錢嘅， 係啦， 你裏邊多唔多錢啊？上面 幾百蚊 咯， 係咯， 有兩張人民幣， 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佢有啲嗰啲卡啊嘛， 你嘅諗法可能係正確嘅，我都相信咧唔係咁貪心嘅，不過人哋可能會好心幫你執咗交去警局， 係啦，我打曬所有電話，我一路行住一路打，警局又報案啦，銀行又打 咗， 卡啦， 其實好豐富，好豐富啊！你嗰個生活 好豐富啊！嗰日咁之後上去坐過嘅即係個 位 山頂個廣場，又打去嗰啲 customer service 執 過啦，仲要打曬我去嘅地方。咁我哋行經坐嘅地方，又見到好多嗰啲叫咩行山客啦，有冇见过啊？冇啊，冇啊，啱啱到啫咁样。咁主要就一路行一路，但我都一路行一路祈祷啊。 跟住我想问一样嘢，你其实一路行嘅时候，你一路 cut 紧卡噶嘛？ 系啊， 系啊，你 cut 咗啲卡嘅话，其实你攞翻都冇用噶咯。 嗱，好啊，好咩咧？原来信用卡咧，而家个 function 嘅可以暂停。暫停啫，即係你可以唔用， 即 係 唔 係你可以 activate 翻佢，就唔係 cut 咗佢。咁但係銀行卡就真係要 cut 咗佢啦。 咁咪係咯， 咁佢就 cut。 但係都係 cut 安全啲嘅。 咁嗰個就收翻幾十蚊啦。 係啊，係 啊， 係 啊。 咁之後最後啦，我都諗住揾咗成日冇，咁啊打去巴士站嗰度又話冇，咁我都諗住跌埋心水，同自己講：哇，好彩冇換過銀包啫。同埋咧，我兩年前咧跌過銀包之後咧，下半年都好多工作啊。 即 係 你覺得 跌咗銀包之後，反而 係 喎， 多工 作， 好多工作。 你希望今次就係一個好嘅sign， 希望今次都係啦，好嘅sign啦。咁安慰自己冇辦法啦。同埋咧，網上面都好多粉絲啊、朋友都話安慰我，咩一次破財擋三災啊，又即係總之主要人冇事 就得啦。即係其實幾好喎，你總之揾啲嘢同佢講下， 安慰下佢，係 啊， 都 係啲善意嘅方法啫。 係啊， 因為即係我諗，我都諗到係會好唔開心嘅。如果我你，我都會好唔開心。係 啦，咁又麻煩喎。咁但係咧都冇事啊。咁啊，第二日咧突然之間，巴士公司嗰邊咧就打過嚟講：啊，遠生你係咪跌咗銀包啊？係啊係啊。佢話巴士司機咧就有即係乘客俾咗巴士司機，咁巴士司機咧就運咗去個 喺邊度執到啊？ 巴士 上面 啦， 有你搭 巴士啊， 嚟 搭巴士 喺巴士度跌咗嘅， 可能我 就唔喺山 坐嘅時候啊，或者我換即係要除， 冇考究啦， 總之就係跌咗， 你唔小心 咁。但係咧又講翻喎，入邊咧啲錢冇曬啦，同埋入邊咧有個少少嘅金幣就好搞笑，要分享下。咁用個膠殼包住咗嘅，係人哋送俾我，即係類似一啲吉祥物咁樣啦。咁咧我唔知個人咧係咪以為啊係咪真金嚟嘅咧？咁佢就打。剥烂 咗， 咬烂咗嗰个金壳，嗰个胶壳，因为胶壳系裂晒同埋残晒，我唔知咪攞个锤仔剥过佢，咁啊发觉，都唔系真金嚟嘅，咁就还翻嗰个俾嘢， 即系钱就攞咗， 都等钱使啊。其实如果系我嘅话，我就唔会剩咁多嘢。 呢个嗰个人真系亦正亦邪，其实嗰个人真系亦正亦邪。我以为佢执得彼得司机，应该就原封不动噶啦。佢攞咗你啲钱，嗱，通常攞你啲钱啲人又唔会帮你交噶。 系啊， 佢横掂佢攞得你啲钱，佢嘅行为佢已经衰噶啦，佢会掉垃圾。 系啊， 但系佢而家又要佢钱，又帮你交翻。 系啊， 我咪话呢个人亦正亦邪。 唔系，佢有一半其实系好心嘅，即系佢攞晒你嗰啲钱，但系会知道你攞嗰啲卡会好麻烦，所以佢就会掉翻落去。 所以佢又可能 去到嗰个地方咯。 同埋我入面又仲有张港台工作证啊，我唔知点睇啦，可能系香港。 咁佢而家可能听紧噶噃。 唔紧要，咪睇下咩？我希望我几百蚊帮到你，我都希望咁样啦。 系。 同埋我都真心嘅。幫人執翻銀包，你都真係幫我解決咗好多問題。即係我寧願就算你幫我執翻，我見到你，我都寧願我俾入邊嗰啲現金你當報酬。之後咧，我哋分享喎。頭先你咪話有人執翻抌落垃圾桶嘅，我唔知係早四年前我又跌過個銀包。我成日 你呢方面好有經驗，佢一個好有經驗嘅跌銀包者嚟。 之後咧，嗰個銀包咧， 你而家出本書寫 嗰銀包咧都貴嘅，但係冇嗰四千蚊咁貴同咁中意。咁之後咧係點咧？等一個禮拜，銀行嗰邊打俾我話：遠山有人執到你銀包，我話嚇點解係你哋銀行打俾我嘅？佢話嗰個人就打上銀行話，即係我有張提款卡噶嘛，咁佢就話揾我資料，咁我話即係約咗個女士出嚟， 有冇損失啊？ 女士嚟嘅，咁啊都係啦。出嚟時候佢就話：入邊冇錢噶啦，但係嗰陣時可能見咗千零蚊現金啦。我話你喺邊度執到噶？佢喺街市個垃圾攞入邊執到嘅。 係啦， 係啦， 呢啲就似啦。 係啦，咁所以就係即係有啲人執完啲錢就真係唔會理㗎，抌落去。咁但係佢又見到，咁佢就攞起嚟睇，一個名牌銀包嚟㗎嘛。咁佢又見到面有啲卡，咁佢就聯絡我就攞翻咯。 嗱，呢個故事唔好教訓你嘅就係話，其實名牌銀包係有用嘅，因為名牌銀包至少你掉咗喺一啲唔應該出現嘅地方嘅話，會有人執俾佢就 係。唔係難怪人包啲人覺得係應該。 掉喺呢度。 系啦，冇错，根本一早就应该掉。但系我垃圾冇乜分别，啱唔啱啊？ 我今次都用烂鬼银包啫嘛，但系 阿 Sarah 其实有冇试过呢啲乌龙？ 我就系有试过，我试过嗰次就唔系乌龙，我咪就系俾行家执翻啊！几贵得唔惊？系啊，我因为我夜晚黑带咗我自己一个名牌嘅银包，跟住我就走去买外卖。点不知咧，就因为咧我嘅车落车嘅时候，我顶住人哋另外一架车，咁就有啲老人家上车，咁跟住我就唔好意思嘅就，我又再上翻架车就褪我自己架车，褪我架车嘅时候，我就好似你咁样讲啦，我将我银包就系摆咗喺我自己个 lap 度，即系摆喺我嗰、那个喺大髀嗰个位嗰度。点不知我一落车嘅时候嘅话，咪成个跌咗落去咯，系啊，直至到嘅就系我翻去买嘢想俾钱嘅时候，已经发觉银包唔见咗。但系喺好短嘅时间已经俾人哋执咗啦，咁跟住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咁我梗系好惊啦，咁我就即刻第一时间就话，首先报警啦，第二嘅就系 cut 卡啦 ，cut 晒啲卡之后咧，诶，跟住嘅就系到第二日。唔係添啊！翻到去冇幾耐咋，我覺得點解你唔早少少打俾我呢？竟然嘅就係咧好轉接嘅，有一個公司嘅同事，我哋公司嘅同事，新聞部嘅就打電話俾我，同我講嘅就係話，你係咪頭先喺邊度邊度嗰度跌咗銀包？哇！ 世界真 係 神，世界真 係好新嘅，我咩事咩事？係冇錯，跟住新聞同我講就有個行家執到呢個銀包，我就話點解會知道係我嘅咧？佢就話因為裡面就係有我哋港台嘅工作證，咁就 所以港台工作證係幫到。 系啦，咁就佢第一，同埋嘅就系话，虽然我银包仲有黑掹掹啦，佢就话喺跌咗喺地下嘅时候咧，佢咁啱就系喺翻嗰个位嗰度停车，就见到一个咁样嘅银包， 真 系好奇怪，佢就帮我执咗，见到喺里面嘅就系应该系我，咁我就话都唔系好肯定，因为佢就点解会咁啱执到你嚟嘅银包，好邪啊！夜晚讲紧10:11，系咪先？好邪啊件事，咁跟住收尾佢就打电话俾呢个新闻部嘅同事嘅新闻部同事打俾我，咁我就话系啊系我，但系我已经将啲卡 夹晒啦。唔系，咁你证件 冇得唔开心。任何人都应该做呢一样嘢， 系啊， 任何人都应该做呢样嘢，唔系你仲后悔。有一个电台嘅同事啊，嗰时我俾佢听，佢话唔见咗银包啊，唔知一个钟头内唔见咗20,000蚊啊，俾人 系 咁碌， 系 咁碌， 系啊， 即系执你嗰、那个即刻。惊死迟到咁，即刻扑去商场，你谂到啦， 狂买嘢， 狂碌狂碌， 尤其是而家咪好危险嘅，而家好多点 唔使 签啊， 所以 多卡啫嘛， 一定要卡。 但系又呼吁大家千祈唔好咁做，我觉得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咁多 cam 啊，有咁多而家追踪嘅嘢， 冇错啊， 系一定会揾到你， 一定揾到你。 系嘅，因为我去报警嘅时候咧，因为已经夜晚黑11:00啦，咁跟住咧嗰个警察叔叔咧都已经唔系警察哥哥，佢咧就喺度咧安慰我，佢就话坦白讲，李小姐呢一个时候嘅话，其实咧俾人哋去碌你。嗰张卡嗰个机会唔大，咁跟住佢就话你可以考虑，冇错，佢有冇铺头开，同埋嘅就系佢唔会可以咁大。 今时今日就唔系啦，因为网上购物24小时， 我就系咁同佢讲，我就个问题系佢可以攞我张卡之后网上购物，我就总之我唔理，我点 cut 晒佢先啊，真系 咁样咯，系啊。 但我好多年前试过一次，仲惊。因为嗰样嘢唔系我嘅，嗰阵时咧，咪啱啱有嗰啲叫水壶电话嘅，20,000+嘅， 系啊，大哥大 好型噶嘛。我朋友好人， 借俾你 玩两日俾你，好开心啦。咁样 水壶嚟噶， 系真系嗰啲大哥电话嚟， 系咪借唔俾你又搵人偷翻啊？ 系啊， 嗰阵时咧，嗰阵时咧，地铁下边咪仲有啲银行可以即系提款啊咁样嘅，咁啊就喺银行提款嘅时候摆咗喺隔篱， 哇！ 提完款上翻路面，行咗一阵。 翻翻转头攞 死啦！因为嗱，嗰样嘢唔系你嘅，你唔会 咁上心啊嘛， 咁上心就系揸住 咁跟开你啊嘛， 因为你度唔到个袋嘅， 系啊，你又唔习惯。 跟住咧， 跟住我跑翻，好似癫咁跑翻落去咯，系有人揸住佢，不过唔该，我要唔知几多钱，我唔记得几多钱。 咁衰， 唔系其实 我都即刻俾。 点样证明系你啊？ 唔系嗰电话哦，咁可能佢都系得个信字嘅啫。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今朝继续审议，草案建议社工、医生、教师等20多项专业界别列为强制举报者，如果没有履行虐儿举报责任，可以被罚款50,000元同埋监禁3个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话，预计政府会提出 出修正案，监禁刑罚只是针对未有举报严重虐儿个案，例如死亡、骨折、毁容等，未举报轻微虐儿个案就以罚款处理。他形容草案原建议的罚则可能令业界为免影响专业资格，好轻微的事都举报，出现滥报情况，对相关家庭会造成困扰。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张志雄强调，法例要有阻吓力，政府工作小组正是草拟指南，协助业界怎样判断。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新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绝对无意，实际上亦都不会对新闻自由施加任何额外不合理的限制，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无论批评有几尖锐和严厉，新闻界只要贯彻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无需要特别顾虑会违反法律，包括新条例中针对国安风险的规定。林定国以变与不变为题，在明报撰文强调不需变、不可变、不能变，是普通法法治背后的价值观和目标。法律必须要保障基本人权自由，但亦都必须要同时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至于能变、可变、需变的，林定国认为是具体详细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条文，以确保因应环境转变仍然可以有效落实体现普通法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北韓說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新型陸軍戰術導彈是絕劣政策，無法扭轉局勢。北韓國防省軍事對外事業局局長在朝中社發表談話的時候說，美國提供的遠程導彈絕對無法改變戰場局勢，華盛頓方面遭遇失敗只是時間問題。他強調美國的任何先進武器和軍事援助都無法抵擋英勇的俄羅斯軍隊和人民。美国日前公布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大约300公里的远程版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俄罗斯说美方的做法无法在根本上改变战争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90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5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8，升5.4；友邦保险58.7，升4.7；盈富基金18蚊，升2.5；商汤1.27，升8仙；美团115蚊，跌6毫。港交所258蚊，升7.8；小米集团17.78，升4.2；中国银行3.55，升9仙；阿里巴巴75.5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4，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21760点。是港金报2176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美元，卖出2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啦。 近住中文大學對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現在港島入口都是暢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去西九龍政府合署對出。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較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江樂道西天橋啦，近住山道。淺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淺水灣大廈一段都比較車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石山街、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好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繼續我哋嘅風騷發人， 係冇錯。 頭先我哋喺咪後咧有啲熱烈嘅討論，不過我哋唔講啦嚇。 我哋費事講啦，係咪有關於佢嘅私隱？喂， 做咩啊？大家攞出嚟價值觀。 但係收尾你話你有下集噶嘛？你嘅故事 係啊，我哋包下集包下集。咁我第二日執 完。對唔住，我睇到有啲人嘅 send 啲 message 嚟，佢話未必亦正亦邪嘅，即係話攞你錢嗰啲可能係第一個， 係啊， 佢攞完錢掉翻低， 係啊，就攞完錢，係 啦，攞完錢俾咗啊巴士司機攞過嚟嘅，應該可能 係。我想应该就是有人潜了你的钱，跟住将你的银包唔知掉咗喺边度，跟住俾人哋执到，跟住就交俾你。 未必未必系未必 多数系咁样，多数系。 哇！听众果然好脑筋灵活啦， 系你唔脑筋灵活， 我脑筋已经唔灵活啦。 我哋就系咁 脑筋唔灵活，所以先发生咗三个钟头 行一次。 我认噶， 最紧要你认。 我成日都讲咩啊？我错， 冇错。唔系，但你唔系真心啊嘛。 我真心，喂嗱， 我同意。 李丽蕊， 我同意。 点解觉得我唔系真心？ 你唔单止唔系真心， 你只不过个口头禅。 哎呀， 你。 你点样知道系真心定唔真心？你点样量度？ 我错，我错，我错。 你嗰啲从你嘅语气咯， 系啦， 语气咯，嗰啲叫晦气咯。我错，我错，我错咯。 同埋一样嘢，如果你真系真心嘅话，你会改啊嘛，但你唔会啊嘛。 系啊，好啱 ，yes， 一分， 好， 叮叮叮叮，继续， 你赢啦。我唔想输我哋嘅关系啊。 我想我。 下集系咩啊？ 下集咧就系咧， 有任何关系。 前几日咧就啊，咁啊夜晚去做 gym 啦，咁啊做完 gym 换衫嘅时候咧，咁就喺我自己陶醉紧 selfie 紧嘅时候，突然间见到台面，咦，有个黑色 有冇睇佢张相？ 系啊，有留言啦， 因为 近排瘦咗啊，因为近排 我 喺生活上 我都有留言嘅，喺你个社交平台，我话靓仔，不过太瘦啦。 系啦，我知啊， 同埋咧， 今日都系啦。 咩咁前几日影啫嘛张相？ 唔系啊，你今日我见到你嘅话，你成个人瘦晒。其实我唔系见到我上次见你嘅时候系一个礼拜前啫嘛。系啊，你已经瘦。 咁佢有心事系真嘅， 所以 咁系嘅。小丸子又有心事， 日子嗰啲叫咩啊？ 系 生活把我压垮了咁 样。哦，咁你渣啫。 但系嗱，压垮我生命，但系我嘅心态系继续会积极向上。 你要坚强，系 一定要啦。好，咁之后咧就唉喺度影紧 selfie 就发现咗银包。咁呢个时候咧好惊啊，因为点解咧？我知道有人留低咗啊。咁但系嗰阵时都夜晚11:00，咁嗰、那个即系嗰个健身室咧，所有同事就走咗。咁我谂咧，如果个银包佢摆喺度，即系我又咁谂啊。就唔好话卖花赞花香，好彩你遇到我啫，咁我唔会攞银包。但如果你遇到第二个嘅话，咁咪不妨即 系 好防恐防人哋会 做错。你可以抄抄里面有冇啲咩有 系啦，咁但系呢个位又惊啦，你无啦喺度抄银包，突然间有人翻转 头。gym 里边有冇职员啊？ 冇啊，就系。 吓冇晒职员得你一个， 系啊，廿四小时 嗰啲 嚟噶嘛， 冇晒职员噶啦， 冇晒职员，但系人咧有几个嘅。 我都拆开问咧，如果呢啲咁嘅廿四小时咧，得你一个咧，日日嚟打劫咁点算？ 咁佢有闭路电视噶嘛，同埋佢入去嘅时候佢要面部识别噶， 唔系好惊嘅嗰啲， 即系佢开得就唔惊 你。 你 系个 member， 你先至可以有佢哋嘅角， 系啊， 即系face ID 啦，所以叫做 face ID 咁入去嘅。咁之后我又惊，喂，如果你睇你银包一阵，你以为系我攞你银包，咪惊咯。咁但系我谂，算啦，快啲。 唔系啦， 唔系咁你。始终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帮人还帮人，但你始终都要保护。 但你 都 要有一个做法嘅，系 你 都要谂个做法嘅， 系啦。咁所以我就唉，快啲， 你唔系谂住攞佢啲钱啊嘛。 咁因为首先第一入面原来都冇钱啦，咁人哋都冇钱，咁就我就即刻攞咗个住户证睇下先。咁 嗱，有一个做法，有一个做法嘅就系你抄个银包嘅时候嘅话，你开始拍片。 哦， 系啦，佢证明我冇里面，冇攞你里面啲嘢，系咪？一阵间如果佢俾翻你个银包嘅时候，佢话喂，我里面有几多钱？ 系啊，佢又 惊 啊。 系啊，如果唔爱你，我会咁做咯。 咁之后我就即刻睇佢住户证，咁啊打佢屋苑，咁我就话你有呢位住客咧，就跌咗银包喺边度边度。咁我话嗱，我而家同你讲声先啊，入边冇钱噶，一直如果执到俾佢咧，我试过我听一个朋友唔知睇新闻分享咧，就系话。我譬如我攞银包俾阿 Michael 大佬啦 ，Michael 大佬就以为我偷嘅，之后搵人打我咯当面，即系入边因为冇晒钱。 真事嚟噶， 真事嚟噶，所以我都好惊，咁但系都唔理啊咁啊，因为我知咧 嗰个啲银包我都好不同凡响，打人啦。 因为佢觉得可能系你偷咗银包咧，亦都系 咁。你觉得我偷银包，你咪报警咯？你咩打人啫？唔可以。 系啊，所以我就惊呢啲事。咁但系咧，因为我前几日先唔见银包嘛，所以我特别明白而家嗰个人如果 心 情见到唔见银包嘅感受嘅，咁啊即刻打俾佢啦。咁啊等咗大概10多分钟，咁个屋苑打翻俾我啊，个屋苑就话叫咗佢。个物主个妈妈打俾我，因为佢个事主咧打唔到电话，咁之后咧妈妈打完俾我之后咧又话约听日去攞，咁点知咧隔咗一阵咧嗰个事主又打翻俾我啦，就问可唔可以而家攞，咁我就话我而家翻个屋企喺边个地铁站，咁佢话你可唔可以等我一阵，咁我好啦，我等你等咗佢4个字到啦。 点知系个靓女嚟？ 唔系健身室啊！我喺健身室厕所啊！ 我 男厕啊嘛！你嚟又头脑灵活啲啊！ 系啊，又闭塞咗，因为跟得你多， 跟得你多，跟得你多。 喂，你有冇谂过我哋两个之间系坐住马小强噶 ？OK， 嚟快啲，快啲。 咁之后咧，我觉得好好嘅就系咩咧？佢见到我嘅时候，佢系亲手捉住我嘅手，话多谢你。我觉得咧呢一样嘢系我自己都。因为啱啱真系前几日发现，我都好想亲手捉住阿巴士司机嘅手，话多谢你，但系冇见唔到佢。咁即系之后呢两件事，令我系即系发觉啲咩咧？就系真系，如果你路不拾遗，我又唔执你银包，你又唔执我银包，其实呢个世界系少咗好多烦恼。或者你又帮下我，我又帮下你，好似个咩啊？ 涟漪效應咁樣一齊散開，其實好，但係唔係噶嘛呢個世界， 我都知道 就係咁樣。 呢 個分享完畢啦。 我播啲 if 你聽啦，好嘛？即係你聽過 if 未啊？即係呢個世界，梗係如果個個都喺天堂咁，梗係好啦。係 啊， 但係唔係噶嘛？大 唔係你永遠講嘅呢樣嘢就係 pay it forward 啦嘛，即係可能人哋對你好，你又會將呢一份嘢對你好，另外又對你好嘅話，咪全世界都好。係啊，呢一個係一個就係 imagine 咯。 唔係嘅，唔係唔係 imagine 嘅。 我相信係能夠做得到嘅， 做得到嘅。 但係呢一個嘅就係大家嘅心目中所。就烏托邦咯，但我哋能夠做得到嘅，希望由今日嘅就係由阮仲陽呢個就係 發 人 高 質事件開始。 嗱，我教你 呢個風騷發榮嘅 studio 有咩辦法可以繼續咧？就係你繼續跌人包，等佢繼續， 繼續有多啲人跌人包， 再交翻落去。 你唔係話你跌咗人包個，跟住你揾好多錢嘅咩？係咪啊？如果你呢一樣嘢係真係 OK 嘅話，係咪先？ 咁我都跌咗啦，我都跌咗啦， 咪 係咯，一啲嘢夠噶啦，唔使咁多啦，係嘛？嘅。 唔係，你可以繼續夾硬跌，即係你 係 扮跌， 咁我喺 呢 面跌，你執翻俾我， 係啦，咁跟住佢就係 你就捉住佢手話，你繼續 多謝你啊！ 唔係因為咁樣嘅話，就廣結呢個善緣，之後跟住佢就可以用呢一個跌銀包嘅方法。 陣間就喺你前面跌一跌先， 係嘛？最好唔好啦。 哎呀，我跌親啦！ 我抌落廁 所，因為我係kick你嗰個， 你執我。 喂，好啦，繼續下節目，風騷發人啊！廿九度氣温，相對濕度82%。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与人 一切都是缘分。人同人之间，一切的缘分都是命中注定，相欠先有机会遇见，不欠没有机会谋面，前世欠的债今世一定要还。冥冥中的感情其实是身不由己的，好像相隔千里都会相识，如果无缘近在咫尺，依旧陌生，彼此之间牵绊太多，才会有一世的交割，彼此之间缘分已尽，才会各奔东西。世间所有的缘其实都是好的，在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忍会让会包容你，是因为前世欠了你，你让他你忍你心中包容他，因为你前世欠了他。上辈子相欠，这辈子才会遇见，还清债务早晚就会离开，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身边陪在你身边的人，几年几十年都是一世难求的缘分。在这个世界没有平白的遇见，凡是来到你世界，你身边的人都会留下些什么给你的。爱你的人会留下一些温暖，伤害你的人会令你学会成长。好多人只是陪你一程，在你身边很少人会陪你一辈子的。缘分尽了，早晚都会分道扬镳，无需强求，因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好。边个令你明白爱，边个令你明白苦，边个先来边个后走，我们没办法改变，只有学会释怀。在茫茫人海，边个是擦肩而过的人，在大千世界，边个是明白你的人。前世不要理边个欠边个，今生遇见是缘分。每一个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都会留下一些印记，都是一些回忆，都会令你的生命更加亮丽。朋友，请懂你识你的人你要回馈，容你痛你的人要感激，帮你扶你的人你要善待。感恩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每一个都是上天赐来的礼物。得之是幸，遇见是福，值得用一辈子去珍惜。 称做缘分。 什么是缘分啊？爱情咧都喺缘分驱使之下咧先能够发生嘅。阿袁仲仁特别咧有篇文章，我今日咧都可以问下你啊，问下 Sarah 啦咁样。你有冇试过咧啲唔觉意嘅动作咧 touch 着咗人哋，即系话咧叫做误电到人哋啊、嗯？男仔咧有啲动作喺篇文章话咧，好易令女仔误会你想追 佢， 系啊，以为对佢有意思。有冇试过？ 我觉得系有嘅，可能我谂多咗，唔知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我个人咧就好着重身邊朋友的生日嘅，因為我覺得生日是一年一次，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哇！我生日嗰日我都好想叭叭叭叭叭咁樣，咁所以咧，當見到朋友生日咧，我就會真係就算唔係話好熟都好咧，我都會想準備一啲小禮物去送俾佢嘅，係又冇話慶祝，但係總之送份禮物俾佢， 表示咪同佢慶祝咯。即系会庆祝佢嘅生日咯， 但会一起食饭，唔系嗰啲。 我明啊，即系其实你都有小礼物，你都系同佢 celebrate 佢嘅 birthday。 即系同佢讲嗱，我记得你生日噶，我都想送份礼物俾。可能有时候有啲朋友唔系好熟咧，即系唔知道我个人系咁嗰啲咧，佢就会觉得吓。好似都冇乜男仔會送禮物俾我噶喎，仲有 即 係 你試過嘅， 我試過。 咁你點知佢可能有啲咁樣幻想？ 你會 feel 到好似送完禮物俾佢之後，佢又會有意無意， 你又 係 嘅， 多咗啊， 咁你點樣淋翻熄啲火啊？ 咁冇嘅，你 feel 到，即係等時間會證明一切咯。咁佢會知道原來你對每個人生日都係咁嘅，唔係就對我喎。係係，咁就會好啲。 所以你就會俾人哋好容易誤會嘅，就係冷淡與熱情之間，係嘛？突然之間你要同我慶祝生日，但跟住咧你又 冷曬落嚟。 係啦。 咁因為我覺得生日係好值得慶祝噶嘛， 但係唔係人人都慶祝噶嘛。 唔係阿 Sir， 其實咁嘅，佢係衰啲。馬老師咧就冇咁易 touch 著人哋嗰啲誤會之火嘅，我估。 梗係啦，因為個 包裝有啲係 個包。包装唔同啊嘛，嗰张纸嗰张纸唔同啊，嗰 张 花纸， 嗰张系一张，哎唔好咁讲啦，即系总之 系牛皮纸，系一张花纸，咁你梗系要边个咧？咁 咁啊，文章系点啊？文章嘅 文章佢话有时咧，男仔咧要清楚明白，有时你一啲嘅动作或者你做嘅事咧，你可能会唔觉意挞着咗人哋嘅，例如话你成日咧话，今夜我送你翻去啦，如果有车就我车你翻去啦，或者我送你，我陪埋你翻去啦，诸如此类。 呢一样嘢，我又觉得你哋大家分析 系 咯，男仔 风 度。 嚟送翻屋企，你都唔想佢有事噶。 系啊， 未必。我觉得女仔 唔会， 女仔 剔 嗰 样 嘢未必净系风度咁简单。嗱，送都有，我送到你巴士站，同我送到你翻屋企，有啲唔同，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净系送 你清楚啲。你通常你喺边度抌低佢啊？我又想问下你啦， 感情 你会抌 低 佢？ 感情 缘，感情缘就抌低佢。 大家都会，未完都会抌低。 就抌低佢啦，系啦，咁咯。 我同意，我同意嘅，系啊，即如果你话你要送到佢翻屋企嘅，甚至乎 就送埋 上 楼上， 系啊， 送埋楼上， 咁一定系有嘢。但系如果你话喺附近嗰度好啦，咁你冇嘢啦嘛。OK， 我翻去咯，咁样佢就会好啲。 我有几次同你睇完啲舞台剧嗰啲，我都话喂陪你攞埋车啊，送埋你上车。 所以我觉得你好烦噶，唔系我成日同佢讲唔使啦，唔使啦， 唔使 你好煩啊！ 唔好啦，等我送埋啦，咁樣嘅。咁你兩都好啊，佢話得啦，咁你送到我嘅，我又送埋你翻屋企啦。我話唔使啦，唔使啦，我自己走。 其實呢啲已經係少曖昧嘅啦，其實 唔係禮貌上客套啫嘛。知道唔係，所以我叫佢唔好送你，明唔明啊？ 咁因為你知道唔係啫。 一陣間唔係啊嘛。 因為你識得耐咗，大家認即係知道唔係咯。但係有啲未知嘅，仲估下估下嗰啲就會即刻憑票入座當係。 即係你講緊話，我哋大家會做嘅嘢嘅話，好容易。 因為你已經 令到大家好似覺得。 系 暧昧，系咯。 即系如果你大家系人哋介绍嘅，你哋唔系工作上嘅关系，你唔系知咁多嘢。 系啊，我费事俾人见到，你明唔明啊？即系等大家送嚟。 但系点解要咁样送？就因为我都有担心嗰啲夜晚啊，路又唔知边杀出一啲。 你有风 咁啊？ 我咁嘅样点会有事啊？你傻啦！ 唔系惊你吓亲人啊？就系 我知，但系我冇乜人噶啦。 马老师，你送唔送啊？马老师，你啊？ 如果佢要求嘅送咯， 驚佢嚇親。 唔係咁，你係女仔嚟噶嘛？ 馬老師係夾硬要我送嘅，你放心。係 咩？ 佢成日會同我講嘅就 係。車翻屋企啊！ 係啊，叫我車翻屋企。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走神啊，马老师！ 马老师去咗边啊？ 马老师今日唔知去咗边，好嘢，放学。 创意咩？ 嘈完咧就开始上床。 阿宝嘈啊，你系 你大伯老师啊？ 冇错，系咪姓代 嘅？系咪姓叫姓代代啊？ 我都听人讲呢一班咧好无纪律，马老师。吓、 啊，因为有个冇纪律嘅老师啊， 系啊，因为有个冇纪律嘅老师，所以要有冇纪律嘅同学啊嘛。你叫做咩名啊？请问？ 首先咁讲，阿马老师今日咧，因为佢翻乡下探亲，所以今日请假咧。 大哥老师咧，咪有啲痰喺个喉咙度。 系啊，你肯定用呢把声啦嘛，你肯定会好辛苦。 你要十几分钟都系呢把声、啊， 更加唔辛苦啊！我本来嗰把声噶嘛。 今日、啊、你姓乜嘢噶？ 我姓啊梁啊， 梁振。梁老师，梁浸浸老师， 梁浸浸同学今日唔见咗噶， 系啊， 系啊，嗰、那个病 大过咗啦嘛，变咗老 师 啦嘛， 体弱多病嗰个今日唔翻吓， 系我少咗个同学啊今日， 系啊，点样点样， 好邪啊， 你系男定女嚟噶今日？ 我唔知啊， 一阵就新男新女， 我中意就系男，中意就系女啊， 一阵就细路长， 一阵就田国阳， 田国阳， 一阵系小人人， 系啊， 你呢？你又咩名啊？ 我都系继续小人人， 我都系小人人啊。 小人样 啊！ 嗱，咁今日阿马唔翻咧，我今日咧首先同大家讲下我哋中国广东咧有好多嘅说话，大家成日讲，但系唔知个原因或者个来源。 系啊， 都系噶、 啊， 其实 我有一句成日都到而家都唔知噶，应该出得街啩。担屎唔偷食，我成日都谂，咁我都担屎，我做咩？ 阿同学，你呢句说话咧未齐噶，你知唔知啊？ 系咩啊？ 仲有下一句啊 ？No， 上一句 系咩啊？ 中中直直。 中非黑食啊嘛， 担屎都唔偷食 系咩？ 系啊， 咁依家嗱，我就问，咁如果你真系担住嚿屎，你会偷食嚿屎啊？ 即系咪就系唔食咯？ 我哋唔好谈咯， 我真系唔明点解呢啲话系咁样嘅。 呢啲嘢， 品味比较唔好啊， 系啊，好低俗。 老师第一样要教嘅就系品味 taste， 系点算啊？吓，点算啊 ？taste，T A S T E， 佢都识啦。你使乜问老师啦？ 系咪咁样嘅嘢？ 喂，好，翻嚟，有冇教鞭啊？呢度吓， 冇鞭，有个尺， 手执教鞭， 你讲咗两条，系啊， 嚟，好，听老师讲， 嗱， 有冇听过呢个说话？以前啲家长咧会多啲，而家真系好少人讲啦，吓， 都话你噶啦，把声即刻变翻啦。 我 系咪啊？变翻梁振英 个你一痰出翻嚟啦！ 快啲啊！ 生嚿叉烧好过生你， 系 啊！ 有 啊！成日都系咁同我讲嘅。 好，而家老师就问你啦。 系啊。 点解以前有呢句说话？ 系 点解唔系 生叉烧啊？ 点解 叉 烧 唔系生叉 白切鸡？ 因为唔系白切鸡， 生鱿鱼酥。 点解呢？ 我知。 你讲。 其实你可以咩嘅？你可以改嘅。不过叫做话，即系生个叉烧，叉烧搵嚟咩噶嘛？系你有啲喜庆嘅日子嘅时候先叫，喂，我斩啲叉烧。 首先嗱，佢差唔多去到呢、這 个， 我想讲嗰样嘢啦。你有冇听过一只歌？嗱，佢有广告噶噃，但系广告歌之外，都仲有一只民间嘅版本噶噃。 我知，斩了，斩大嚿叉烧。 嘟嘟嘟， 你哋出世嘅嘢， 我有听过。 斩大嚿叉烧， 系一只酒饮酒嘅酒啊嘅歌嚟嘅。但系阿田国阳呢只歌有民间版本， 出唔出得街噶？ 出嚟听下 啲民间版本。 你嗰个就唔出得街，嗱，你试下唱埋嗰只酒嗰只版本啦，唔出得街，因为佢牵涉埋有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啊，我冇唱咯， 字噶嘛， 系啊，冇错， 嘟嘟嘟即系个酒名啊， 系啊， 其实佢都系改编自一个民间嘅版本， 啊， 佢系咁唱噶，斩了，斩了，斩得嚿叉烧。油鸡老尾乜嘢都要， 斩大嚿叉烧。 诶，佢都知道，原来呢个就民间版本。佢不过嗰个广告歌咧就攞咗呢只传统嘅套咗落去，加上自己嗰个酒名啫嘛。 嗯， 哦， 知唔知啊？ 系啊，即系其实个原先嘅话，大家会 原先本来民间版本就系 版本嘅。 油鸡老尾样样都要，斩大嚿叉烧。咁样 嘅。 系 啦，就嘟嘟 啦。系啦，就嘟嘟啦。聪明啊，呢个同学。 聪明啊。唔好懒醒，咁我问你点解系叉烧咧？嗱，其实系牵涉咧，以前旧香港有两个字经常讲嘅，喂斩料啊咁样。 嗯， 佢嗱先唱咗斩料， 斩料 咩叫斩料？ 斩料即系今晚加餸咯。 系啦，即系有啲喜庆嘢，有人嚟食饭加餸啦。 斩料 加 餸， 就一定系会斩呢啲嘢嘅，系啦。 而以前咧叉烧咧系主要斩料嘅一个叫做点讲 咧？大家一定会食嘅。 嗱，你有冇听过一定系叉鸡饭啊？诶，叉鹅饭。即 系 梗有叉烧嘅粉， 系佢楞嘅，冇错， 佢楞嘅。 其他系楞其他噶嘛，系啊，即 系 油鸡啊，或者咩？ 通常系叉烧、叉 佢咪主角咯， 佢咪主角，但系通常有份，叉烧一定有份， 冇错。 好啦，咁点解系生个叉烧好嘅生意呢？就系因为以前啲人比较穷啊，唔系成日有叉烧食。 系啊， 如果嗰日真系有阿大姨妈嚟啊，大姨丈嚟啊，有亲戚嚟啊， 就 有 叉烧食啦，就会叫我哋落去买噶， 先至有。叉烧 同埋有汽水饮噶、哦， 所以叉烧喺即系以前啦，而家未必啦，系一种叫做唔系咁容易食到嘅嘢。 又唔系嗱，同埋会唔会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有时斩呢啲叫做 斩料咯， 斩料咯， 烧味 系啦。 嗱，烧味同 老 味又 唔 同噶噃， 系咩？ 你又知 嘅？ 咁你讲啦，你觉得 嗱？ 卤水嘅同埋 嘅就 烧 味， 系啊， 烧味就冇卤水嘅， 嗯。 卤味咧，应该就系潮州嘅，譬如可能你佢讲紧嘅就系嗰啲乜嘢，系卤水鹅啊、卤水鸭啊、鹅肠啊咁嗰啲， 墨鱼啊， 冇错冇错，应该唔系广东嘅。 仲有点解叫叉烧咧？嗱，其实叉烧咧系猪肩肉啊，膊头嗰嚿肉， 膊头嗰嚿嘛， 系啊。 叉住 嚟 烧， 系 啊，呢个好直接啦， 呢个唔系咁，我都俾一分嘅嘛，炸都系俾一分嘅嘛。 因为如果烧猪，烧猪就系叉住嚟，跟住你要搞，或者你摆落去嗰啲炉嗰度。 同埋你哋觉唔觉得咧？叉烧咧，如果唔查嗰啲人仲识数咧，好似冇咁好食咁样。 唔得嘅，唔可以嘅，一定要人做识数。 系咪啊？ 系啊， 虽然明知 啊，系咯， 虽然明知咧就系唔健康噶啦，但系你咁多年你食咗红叉烧咧，你食白叉烧，你觉得佢唔系叉烧？ 翻唔到转头啦，呢个 系 咪 啊？ 系啊， 系要甜爷爷窿窿地红卜卜， 算啦，夹唔中食下。 咪咯，你见到见鬼嗰啲真系舐咩叉烧？你见到佢好少舐其他嘢。 你有冇见到鬼咩？ 冇 见 过。 唔好讲鬼住嗱，同学仲有，荔枝唔知点解翻翻转头，佢会攞嚟同细路仔或者 B B 相拼咧，即系唔系相拼？ 系即系相拼，叉烧叉烧 B B。 廿蚊得唔得？而家 攞嚟嗰啲叫咩？哎呀， 比 相 提 并论， 相提并论， 哎呀，唔系相比，老师都有啲懵懵地。 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啊！ 其实 我宁愿嗰阵，因为生到你咁激我，激我系嘛？即系好似 咁激气， 咁激气。 我不如， 如果系嘅话，我不如生个叉烧食咗佢好过啦。 因为叉烧系好多人觉得系好好食嘅， 好嘢噶嘛， 好嘢嚟，好嘢啱啦， 好嘢嚟噶嘛。 你已经食完就算啦，都费事对住你顶心撑。 啱啦， 系啦， 同埋因为生出嚟嘅时候个 B B 嗰个形状 啊， 似一个未烧嘅叉烧。 叻仔，嗱，其实咧佢呢个咧，你去个方向系啱嘅，但系佢话咧，原来咧叉烧嗰个量词系咩啊？ 一嚿 系啦，好少话一条。好少话一块，一块都有嘅，但系你通常话一嚿叉烧咯，咁样 比较叉烧啊。 而呢个量词咧，系同你 B B 出世成嚿嘢咁样样咧， 一嚿粉啊嘛， 一嚿粉团咁咧 系 接噶，咁所以两样嘢咧就会 摆埋一齐， 摆埋嚟一齐。 咁系咪即系其实一嚿嘅我就可以已经可以形容 B B 噶，即系一嚿番碱或者一嚿厕纸，你咪都系用一嚿嚟形容啊，一嚿饭。系啊，生嚿饭好过生你啊， 都得噶。 系啊，或者生嚿厕纸好过生你啊。 不 过 呢一句说话而家都好少人讲噶啦，系嘛？即系 唔系 都仲 有， 仲有 上一代佢，你试下你激佢啊，佢又会咁讲。哎，我不如 我 咪话 咯，上一代就系上一代啦，我而家呢一代都好少。 咁上一代未死噶嘛？你一嬲起上嚟嘅 都 会讲，都仲系咁讲。 叉烧 好过 生你 啊！ 好啦，嗱，第二课。揭到第二课啦， 好好啊！我觉得呢个教学进度好快啊， 好快。 平时马老师咧，四十分钟笑咗十五分钟啊， 系啊，之后咧， 嗱，有一句说话又系啦，我想问下阿细路长，你可能会知啦。 咩啊？ 有一句说话冇听过，叫做真系苦过爹哋。 哦， 有啊，饮嗰啲凉茶嘅时候， 苦过爹 哋， 未必形容凉茶嗰个， 或者形容你嘅人生。 点解唔可以苦过妹妹咧？点解唔可以苦过 爸爸咧？ 苦过大姨妈咧？ 嗱，弟弟呢样嘢咧好得意，你哋有冇识过啲人咧个童年嘅时候咧系俾人叫弟弟噶？ 有 阿弟，真系叫弟。我哥哥啊，即系老师有哥哥，细个咧就叫弟啦，仲要叫傻佬弟。对唔住阿哥哥吓，所以我哥哥走咗，因为佢傻傻地啊，即系傻意思，即系话好 Q 啊， 冇所谓个人系咪？ 冇乜所谓啦， 成日俾人哋搵。 搵老衬，搵老衬， 中中直直嗰啲， 成日搵老衬。所以咧，佢叫即系我哥哥叫爽啲嘅，系啊，即系 B B 嘅成日昵称。 但系多数都系会咁啊，叫阿弟啊。 但男仔个好多 细佬叫细佬， 弟弟咯。 多数叫细佬。 我想问你，我套 哋点解叫华迪？系咪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华迪咧， 天佑有情系天佑有情啊嘛。 咁关唔关 刘德华？ 点解叫华迪都唔知喎？ 细佬嘅意思 都系因为都系咁嘅， 系即系你有个大哥，佢就有个细佬咯，个细佬咪叫阿迪，你或者细佬咯， 所以弟弟咧喺。 弟弟都喺我哋嘅， 以前我哋嗰个年代， 细路仔、男仔、 男仔、女仔叫阿妹啊嘛， 你咩叫长啲咯？ 阿妹，总之佢哋就咩都叫阿妹噶啦。你一试去买嘢啊，佢见到你咁嘅样，我最开心咪就叫阿妹。今日买咩啊？咁我都好开心，我即刻买多啲。 老师一把年纪，佢都问阿细佬你要咩啦？ 系啊，系啊，唔系最再假啲嘅就叫你靓女。 系啊，靓仔， 靓女或者靓仔， 又唔好咁讲。 系啦，咁呢个就假啲嘅，大家开心啫。但佢叫阿妹，我好开心啊，知唔知啊？ 但系咁啊， 老师叫阿姨，我就会好介意啊。 即刻唔买， 即刻买，我试过啊，我试过啊， 咩阿姨啊， 阿姨姐姐，跟住我就你咩叫我咩意思，佢同我喊，咩咩 啫， 真 系 噶，争好远噶，叫阿妹， 我而家话俾你哋听， 弟弟 呢个苦个弟弟咧。唔系人嚟噶噃， 吓， 弟弟系人嚟噶，唔系人嚟噶， 唔系人 狗 嚟 嘅，点解系狗啊？ 我哋估，我哋估系咩嚟噶？ 点解系狗？ 弟弟，弟弟， 苦个弟弟， 佢啦， 唔系人嚟，系死物嚟嘅。是不是死物嚟噶？ 是一种食物，一种有生命， 即系譬如举例，举例鱼咁啦吓，举例鱼咁你有生命，煮完咪食物咯，即系咁样，即系佢系生物。 苦瓜 叻煮咩？ 苦瓜弟弟，苦瓜煮苦瓜。 No， 煮苦瓜炒苦瓜， 苦瓜煲汤。 苦瓜煮咩？ 苦瓜煮鱼 系苦瓜炖鸭。 哇， 鸭就系弟弟咁解。 哦，鸭点叫弟弟啊？ 鸭系弟弟。 因为 咁 上下年纪嘅时候，你先食得食苦瓜。 苦中大甘， 都有你嘅理由。不过唔系，佢咁讲嗱，我唔知道你哋觉得系咪啦？苦瓜捞乜嘢？譬如捞苦瓜排骨或者苦瓜牛肉咧，系唔会俾佢沾到啲苦味。 咩啊？会啊！ 佢咁 我知苦瓜捞菠萝。 咩餸嚟㗎？ 咁咪唔會撈到嗰啲苦味啦，因為佢甜㗎嘛。 不過都係嘅，你試下食嘅就係苦瓜，譬如可能係炒排骨或者係咩咧，你會發覺佢就係排骨唔會因為咁樣而變苦嘅。 佢就係咁樣講啦，苦瓜嗰個叫德行咧，其實做人係好好嘅。你 自己我自己苦好算啦， 唔會將你嘅苦帶俾人。 係 哦咁咯，所以咧。苦过弟弟咧，嗰、那个过咧唔系一个超越啊，知唔知啊？唔系摩顶啊，系唔会过落你嗰度。 哦， 过落你嗰度， 苦过哦， 即系个苦味唔会过 落咗落嗰只鸭度。 鸭度。 咁我哋咪成日都误会错咗苦过弟弟呢一句说话嘅解释咯。 嗰、 那 个咧只系一个来源啫。咁当佢变成一个叫做约定俗成嘅俗语，就大家都照讲就唔理噶啦。 系啦，以为 但 系苦过摩顶过 little brother。 但系佢个来 源，我哋系过。 系啦， 我 哋嘅 understanding 就系我哋多过嘛， 系啦， 系啦，但系弟弟其实即系鸭，就唔系一个人嚟嘅， 好长知识啊，完全突破咗我由细到大嘅中文语文水平。 我下个礼拜可唔可以唔上马老师？ 可唔可以转你班啊，老师？ 时间成日喺度抌波， 你喺边度教噶？ 你 咩走过嚟度啊？ 你 今日 抱啊？ 明明我讲嘅样咧， 完全明啊！ 真系 苦瓜弟弟同埋生够叉烧好过生嚟。 系啊， 弟弟系只鸭嚟嘅。好，但系而家考试啦吓。 好啊， 考试啊。苏老 师，结口语系咪？ 系啊，结口语啦。我而家问你啦，吓， 系 睇下你知唔知道？ 系 呢个咧，佢叫做对唔住啊，老师嗰个电脑咧好慢啊。系得啦，得啦。 你一个系咩嚟噶？ 好呢一个咧提面，即系叫提一句。 结口语， 白糖炒苦瓜。 哇， 差四个字嘅结口语， 系 成语嚟噶。 佢只可以话一啲坊间嘅 口头禅， 四个字 用语咯，四个字， 四个字， 白糖， 白糖 系咩嘅 甜 啊嘛，甜亦都可以话咩啊， 甘 甜蜜蜜，甘甜 有甘，咁炒苦瓜，苦瓜咩味啊？ 苦咯， 同甘降火， 一份 bingo， 好 叻 啦，有几啊？ 好，第二句，扁鼻佬戴眼镜，三个字嘅谜底系扁鼻佬系点样啊？ 冇鼻咯， 冇得顶。 哇，好叻啊！ 佢咁犀利嘅， 好犀利啊！ 好，第三个， 第三个豉油捞饭四个字嘅谜底， 你识定水？ 系啊， 我真未听过题目， 你其实系咪听过噶？ 我唔知啊，我今日话气势勇啊，死啦！咁知唔知点算啊？嚟， 冇病锄头三个字嘅谜底， 冇病锄头冇得用。 唔啱， 冇病锄，冇得掘，冇得弹。 佢嘅谜底就系冇渣拿，即系 我冇得揸， 冇得揸住，系啦。问最后两句啦。 好， 陈年中草药啊，阿阮俊阳成日都会嘅。 陈年中草药，听得 三个字， 斋噶。 发疯 唔系，阿发系啊，发系啊，唔系阿疯，发乜嘢？ 发大财 唔系， 发神经，发神经， 你成日做嘅咩？ 发癫， 咁样你估啊？ 发姣，发姣， 烂渣。 点解啊？ 陈年中草药发烂渣， 因为嗰啲渣，即系嗰啲中药嗰啲 渣，中药烂晒嘅， 中发烂渣。 最后一个 啦，吓，叫做棺材宝拜神。 棺材宝见死不救。 啊，唔系，不如唔好讲呢位，呢个唔系几好噶。 哦， 棺材拐杖咧，叫两个字，棺材 拐杖，形容乜嘢？形容 一个人，明明都 死撑。 差唔多啦， 死 顶， 死顶， 哎呀， 好劲啊！ 好赞啊！ 今日细路场得分， 除咗赢咯，俾你赢咯。 今日颁翻个奖俾佢贴堂。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旧生创河，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福气，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气。 11:29，听下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天气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听日稍后就会渐转频密，数后天气咧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接近周末先至骤雨减少嘅。先听11:30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同你睇下戏、睇下电影同埋剧集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元对美元再创34年新低，日元一度失守160对一美元水平，低见160.03，目前徘徊喺159水平。每百日元对港元就徘徊喺4.9水平。多个人涉嫌策划在2019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中放置炸弹和枪杀警员。律政司第一次以反恐条例提出检控，案中污点证人屠龙小队队长王振强出庭作供。控方在开案陈词提及，这个在 Telegram 成立的群组有份策划袭击行动。 王振强接受控方主问的时候，忆述自己在2019年6月起在 Telegram 登记用户，并且有份参与同月的6.12示威。在7.21元朗事件之后，他决定辞职，全程投入抗争运动，及后靠反修例运动的家长和金主资助维持生计。在同年7月一次示威活动认识了本案被告严文谦。王振强又话，同年8月25号，全葵青区再有反修例示威活动，活跃成员其后成立屠龙小队，寓意连警方的速龙小队亦都可以击败。他担任屠龙小队队长，成员包括严文谦同埋其他几个本案被告。一个3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医管局家庭医学统筹委员会主席梁坤华话：近期流感活跃程度处于高水平，近2至3星期在医管局普通科门诊录得上呼吸道感染个案有上升趋势，当中不少是新冠同流感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早前话，主流病毒株由今年头3个月嘅 H3 甲型逐渐转变为 H1 甲型。梁坤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而家流感疫苗有效预防 H1 同 H3 甲型同乙型流感。佢呼吁未接种疫苗嘅市民，尤其系高风险群组，例如幼童、长者、孕妇同长期病患者，应该尽快接种疫苗。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2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90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9点，升2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6，升2.2；友邦保险58.4，升4.4；盈富基金17.98。升2.3，美团113.2跌2.4，商汤1.23升4仙，港交所258元升7.8，建设银行5.09升1.1，中国银行3.57升1.1，阿里巴巴75.1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5，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21,70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68美元，卖出23.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春坎角道。另外仲有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接近张振兴抗黎书院。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一路去张南隧道，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科学园路买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跟朋友一起食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度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Dear Jane。 为何仍做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 五月天。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他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乐找不找到适合的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讲呢个电影电视，咁、yeah！ 我睇咗一套剧集七集嘅短片咧，因为每一集就唔系好长噶。 嗯， 咁啊叫做 每一集几长啊？ 每一集30几分钟。 呢啲、哦、好易睇 嘅，系、嗯、好易睇嘅。 呢啲、啊、好好多。 我睇到网评咧话佢恐怖个鬼故，话佢唔系讲鬼嘅，恐怖个鬼故。咁大家就自己去量度究竟系咪真系咁恐怖啦？ 因为我唔睇啊，有时我好惊。 佢唔系鬼故嚟噶， 唔系鬼故， 唔系鬼 故。 佢只系话佢恐怖个鬼故。嗱，我举一个例。以前咧，电影里边咧，好通常就讲男性咧就系一啲侵袭者啦、恐吓者啦，女性系受害者，亦都间中有啲电影调翻转，个女性系一个叫做侵袭者或者系一个威吓者。例如话《Fatal Attraction》，如果大家记得嘅，一个女系叶原。另外一套我唔系好记得个戏名啦，就系、是、话一个作家，好出名的作家，汽车失事翻得咗一个雪山嗰度、有个女人救咗佢，系佢嘅书迷。 Misery 系嘛？ 好得人惊， 系咪好得人惊 ？Stephen King， 好得人 惊，书好 就讲佢困住咗呢个人喺屋企， 冇错， 对佢做百般嘅欺凌， 系啦。佢系佢个 fans， 系佢个 fans， 系啦，佢要去写翻嗰啲书，要根据佢自己个谂法，系啊，去写啊嘛， 好得人惊， 好恐怖， 嗰套系咪啊？ 使唔使甩咧？ 女性原来即系叫迫害男性咧，都有另外一种嘅恐怖。咁我睇咗呢套叫《纯木宝贝》啊，《Baby Reindeer》。咁个戏名咧， 英国戏 系啦，戏名咧，你系完全估唔到咩嚟嘅咧？咁样，其实咧呢套戏嗰个男主角咧系佢自己嘅。真人真事，佢将佢自己写咗出嚟，然后做导演、演埋出嚟。好啦，佢咩第一开幕咧就讲佢有报警啦，个男主角就报警，就我俾人跟踪、俾人恐吓。个警察就问：哦，男定女啊？女人嚟嘅。呢件事发生咗几耐啊？佢话半年，即系佢一攞又犹豫豫。个警察即刻就问：半年？ 你而家先报警？ 你而家先报警？ 系啊。 呢、這個咧，其實都係社會上，我覺得一個咧都幾 common 嘅。可能男性會覺得，算啦，即係佢會覺得係一啲少少唔舒服，但係都係浪漫，因為個女人中意你，不停去揾你，去追你，去你明唔明啊？ 親近你。 個女人咪就係 poster 肥嘟嘟嗰個， 好肥，好肥，好肥，好肥。呢、這個演員演得非常之好，佢能夠將嗰個叫做有少少精神啊， 分裂， 好好突然啦！佢突然间开即系嘻哈笑笑，突然间拍台会， 即系精神分裂咯， 忽然间好嬲，跟住讲晒粗口咁嗱，会系咁样。佢同个男主角有一次喺咖啡室，哎呀，住 B B 啊，你做咩成日都唔开心啊？其实佢哋好唔熟， 佢拍拖噶， 乜嘢都冇噶， 但佢自己幻想啫， 佢幻想嘅啫， 中意呢个男仔。 即系佢同佢去咖啡室叫应酬啊佢啦，咁点知佢捉住个男主角嘅手，你话俾我听系咩唔开心？我帮你搞掂，我有咩人对你唔好，我帮你对付佢。佢想缩手啦，缩极都缩唔到，到最后个男仔咧 大力一叔叔嘅手，点知个女仔就砰一声拍台，你咩意思啊？就爆啦！讲咗粗口，成间餐厅望住佢哋， 就以为一对情侣，大家喺度闹交。 你谂就 是、你点算啦？你话 就 系 咁啦。好啦，呢、這个餐厅嘅呢个酒吧嘅男演员咧，佢就系一个 comedian 嚟嘅，夜晚会做下 talk show 啊，但系佢系好唔成功嘅，即系佢做嚟做去咧系冇人出去睇佢嘅。佢嘅生活里面咧有三个人出现咗，一个就系呢个酒吧嘅肥女人一入咗嚟啦。佢就问：诶、欸，小姐你饮咩啊？我冇钱。冇钱，但你都要饮啲嘢噶，饮杯茶啦，茶最平。我冇钱。咁跟住话算啦，咁我请你啦咁样。个女仔坐低之后就话：我同你讲啊，我一个律师嚟嘅、 哎，我有钱， 我大行嚟， 我睇咗个 train，、 我有几间物业噶、 啊， 我嘅客啊，全部都系城中名富，你唔信我俾你睇下、 啊， 你睇我手机， 影晒相咁样， 咪有晒电话号码， 有晒电话， 李嘉诚 呢个 电话 啱 咩？好劲啲咁 样。 点解你咁有钱？你冇钱饮嘢，咁佢觉得好奇怪。但系佢觉得佢样系，佢觉得系少同情佢嘅，所以请咗佢饮嘢。 系 开始咗呢一个 咁啊大件事啦！你 一路嘅stalking 啦，一路嘅 stalking 啦。咁咧，佢喺戏里边呢一个剧情系经过一啲改编啦，但系喺真实里边咧，你谂下佢曾经俾过乜嘢佢咧？佢喺跟踪佢嗰四年咧。曾经发送过四万几个电子邮件，三百几个语音留言，七百几条微博，另外送过好多奇奇怪怪嘅礼物俾佢，安眠药啊、拳击短裤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你骚扰佢系咪？ 不停去骚扰佢啦， 骚扰 佢爸爸妈妈啦，同埋戏里边有一个好特别嘅角色，系一个变性人，亦都系呢一个男仔身边识嘅女朋友啦，因为变咗性啦嘛，咁佢骚扰埋呢个变性人啦，咁样呢个变性人咧本身真系一个变性。人佢喺戏内戏外都系个变性人嚟，个样唔靓嘅，即系系男人少少男人嘅样咯。咁但系都喺戏里面扮演一个好特别嘅角色，即系佢最初就话你唔使惊佢噶，咪直情报警咯，或者我同你搞掂佢啦咁样。咁咯，即系戏里边系好多呢啲嘅叫做人性嘅死啦，我应该点做咧？佢咁样，我应唔应该报警咧？但系佢又好可怜，有时佢会可怜佢。 但系佢最终佢就等咗半年之后，佢先至决定要去报警。 终于又报，当佢打佢嗰个变性人嘅女朋友咧，即系打佢啊！ 冇啦，可你去到咁嘅位嘅时候， 佢就 好危险 啦， 觉得。 冇错啦，呢、這个叫做纯六。 咁最后点收？ 宝贝纯六， 睇咯， 你睇咯， 系啦。 但点解叫做宝贝纯六咧？成套戏七集。最后嗰五分钟，佢喺度听翻，因为佢听咗几百条留言啊嘛，佢成日听成日听 ，miss 咗有啲啊。咁戏最后嗰段，佢一听到呢一段留言咧，佢喊啊，就解释点解佢成日纯鹿 B B， 佢叫个男仔做纯鹿 B B， 点 解系啦？点解要安个咁嘅花名？喺、最尾嗰成个剧集完嗰五分钟，佢听到。我以前冇听过呢条，佢就解释翻点解佢叫做纯鹿 B B， 喺度听喺度喊，因为佢突然间觉得个女仔真系都好惨， 都几好惨， 都几都系好惨嘅咁样咯。 我估，个女仔应该系之前有被人哋伤害，佢、 应 该叫做 Reindeer， 因为嗰个人叫做 Rudolph。 大家自己 系咪一个歌嘛 ？Rudolph 啊嘛。 总之系，因为非常之特别嘅一套剧集。 系、 okay, 啊，我有睇过佢嘅 trailer， 我都觉得其实应该 系 几吸引、几吸睛嘅。以及嘅就，我觉得佢好吸引人嘅，系因为佢每一集真系得大约系三十分钟。咁就算你煲晒七集嘅话，你都唔辛苦。 你知唔知我再上两个礼拜播讲嗰套咧《嗜血》？咩话？ 你煲完未啊？ 我煲咗两个礼拜，我已经系日日睇，日日睇，我 都 未睇晒， 都 未睇晒。我睇到， 唉，最怕呢啲啊！ 我唔得噶， 睇到第八季最后嗰季啦，但我都未睇晒，但系好好睇，系好精彩个剧本。OK，Sarah， 好啦，到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嘅话咧，就英文嘅译名就叫做 The Rapture， 咁啊中文嘅译名就直接译啦，就叫狂喜，系一套法国嘅电影，系、一套剧情片。你可以话佢有少少悬疑嘅，亦都有少少嘅啫，都人性嘅一啲刻画啦吓。讲紧嘅就系话咧，我都冇谂过就我都会睇得落去嘅，因为其实咧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系非常之不幸嘅一个星期，因为我睇咗三套戏。都是烂片， 我讲下第有边三套戏啊？ 我都会啊， 我 都 会 啊，我都会啊， 系啊，系 我都 会。 你睇咗边几套啊？ 有一套韩国而家系上紧嘅一套鬼片， 嗰、个后到后面好似讲紧僵尸定系唔知乜咁噶， 我唔讲啦。但系而家系上紧嘅 ，OK。 但系一开始好好睇， 系唔系？我系俾佢开头，系讲紧嘅就系有一个 墓地要搬迁、 要搬迁。 我冇睇呢个， 我系有啲失望啊都。 我非常失望， 好。 一套過，唔係一套過，但係其實佢長嘅就兩個幾鐘，我已經捱咗一半，我先至發覺嘅就係簡直就係一套爛片。 但 係 個無私女仔個無女無私做得幾好啊！ 我就係咁諗，因為其實佢上身啊，幫佢唔知點樣嗰只去 驅靈啊， 去所謂嗰啲咩破地獄啊嗰啲，佢真係做得好好嘅。我就當睇佢，佢爛在到最後，不如夾硬要去解釋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咁你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唔使拖 算啦。佢攞咗個怪獸巨人出嚟解釋。 係啊，有啲行行行嗰啲嘢，係完全唔關事。 唔知做咩事。 係啊，咁我就覺得冇啦，我冇可能介紹呢套啦，係咪？好啦，咁啊，仲有另外有一套嘅就係、是、算啦，我都唔講啦。 嚇、 啊！ 冇啦，想睇啊， 我都想講埋啦。乜、你等啲人知道唔好睇。 係啊， 冇啦，唔講啦，又係爛翻，真係爛爛到真係我已經，哇！我真係爭啲。講嗰啲我唔應該講嘅嘢，好啦，我講翻呢一套啦，因為我哋時間無多，咁就叫做 The Rapture， 就係叫法國電影，咁就係一套劇情片，裡面咧就我冇諗過，就到最後尾嘅時候啊，都叫做 OK 啦咁樣，個背即係個最後尾嗰個結局係有少少出奇意外嘅。講緊有一位女仔啊，佢叫 Lydia， 咁佢就係一位咧就好俾心機工作嘅一位助產士嘅女仔 ，OK， 佢咧就有一個閨蜜，就係個好朋友嚟嘅，佢好得意喎，佢哋兩個咧就出生即係應該話大家永遠都喺埋一齐嘅，亦都相信一样嘢嘅，就系话咧，两个里面咧，是但一个幸福，另外一个就 会 衰运嘅啦。佢哋大家系相信一啲咁嘅嘢。总之，其实呢一排我觉得哇，你好好啊， 我 就会好担心。我 唔 系，我同佢唔系闺蜜。 唔系，佢系一齐好，一齐唔好嘅。 我再唔理啊，我真系唔同你一齐。好啦，点不知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咧，呢一位叫 Lydia 嘅助产士嘅话咧，佢正系咧面临紧佢失恋啊。喺呢个时候嘅话咧，佢嘅好朋友咧，正系有个 B B。 哇！ 佢系咪会好妒忌？佢系咪好相信？就系点解我哋嘅命运系会系咁咧？一个好就一个唔好嘅。咁啊，呢一个女朋友嘅话就要坚持咧，要个女主角咧要陪住佢整个嘅怀孕过程里面啊，啲咩个验身啊，要去学习点样去生产啊，过程里面嘅话，甚至乎要生 B B， 坚持 Lydia， 你一定要好好地咁样陪住我，因为咧就系两个好朋友嘅话咧，一齐要分享呢一份嘅喜悦。 我估系咪要喺佢临生嘅时候？整死佢 B B， 生嘅过程里面嘅话，你已经发觉嘅就系、是、其实佢系咪唔想佢好啊？因为佢系一个助产士嚟噶嘛，你一定会好知道之后生产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好 critical 嘅 moment， 一定要做啲咩唔 做，有啲做 系啦，要有啲咩做，有啲咩唔做。 但如果你讲嗰样系真的就好阴险啦， 系啊， 嗰个你朋友嚟嘅，点可以咁做噶？ 因为你已经见到嘅就系、是、佢就系、是、你会嗰啲有啲好怪嘅，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喺嗰个时候侧边度附近嗰度帮紧手即系、就是、生产嘅嗰啲护士讲，喂，你系咪应该要？叫医生啊，因为咧佢已经自然生产咗好耐。如果佢再系咁嘅话，其实个 B B 有机会 窒息 嘅。 经典电影嚟喎，呢套其实 经典电影嚟噶 嘛？你话 系啦，但系你就会发觉就系佢咪哇，佢你咪即系你妒忌到佢嘅就系、是，就得噶得，佢可以佢可以，到最终个 B B 都真系生咗出嚟，但系生咗出嚟唔识喊。佢、就系咁拍佢，系咁拍佢，系咁拍佢。当然最后尾好彩个 B B 冇事，咁、我就觉得唉，真系都叫做舒咗啖气啦。好啦，到个 B B 已经嚟嘅时候嘅话，当然大家喺呢个时间嘅话，都喺度分享紧嘅就系即将会要少生命会降临嘅呢一份嘅喜悦嘅。但系其实同一时间嘅话，因为自己个闺蜜。过紧啲咁开心嘅生活嘅话，佢更加觉得寂寞。点不知咧，喺一次喺个夜班之后嘅话，佢搭一个巴士就邂逅咗一位嘅巴士司机，佢叫做 Milo。咁点不知就因为个呢一个巴士司机其实都好温柔啊，所以咧度过咗一晚啦。 嗯 ，OK， 好啦。到呢个女朋友生完 B B 之后嘅话啦，咁因为咧佢有啲唔舒服啦，咁呢个女主角咧就答应佢，唔紧要啦，我每个礼拜三嘅话都嚟帮你就凑呢一个B B 啦，咁你就可以好好地咁休息一下啦，咁样亦都可以沾染一下啲所谓叫幸福嘅感觉，系咪？但系你会发觉嘅就佢好得意喎，即系佢会当正呢个女好似自己个，即系佢 B B 女好似自己个女咁样，咁就即系感觉觉得嘅就、我做咗妈咪系啦，你会觉得嘅就佢、精神上面好似出现咗啲问题咁样嘅。点知有一日女主角凑住呢个 B B 喺个医生医院嗰度咧撞到呢一个巴士司机，呢个巴士司机当然问佢咧，不如一段时间之后，一年之后，你做咗妈咪啦，恭喜你个爹哋啊！跟住佢突然间同佢讲，个爹哋咪你咯。 哇！ 咁跟住当然啦，突然之间一年之后我撞翻你，你话俾我听嘅就系个女系我嘅，佢冇办法接受啊，咁就走咗啦。咁跟住佢哦又冇嘢啦，又过翻自己一啲普通嘅生活啦。点不知咧就突然之间佢又再出现翻呢一个 Milo 同佢讲，佢就话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地去负责任。如果呢个女真系我嘅、所以我决定你一定要带个女同埋我要做个亲子鉴定。点不知咧呢一个女人，因为佢系喺呢一个医院度做噶嘛，佢话好啊，我即刻帮你去做呢个亲子鉴定啦。跟住咧就就落。 咗一啲佢嘅 DNA， 攞咗佢嘅女朋友嘅一啲 DNA， 跟住就寫咗就係呢一個巴士司機個名，咁呢個巴士司機咪就係呢個女嘅 BB 咯，係咪？到最尾嘅時候，出嚟個效果咁咪就係佢真係你個女咯，係啦，就 做咗手腳咯， 就做咗手腳，就做咗呢樣咁嘅嘢，成功咧就過咗呢一關啦。好死唔死嘅話，當呢個巴士司機知道呢個 BB 女係自己嘅親生女之後咧，佢突然間態度大變，佢同佢講嘅就係：我想同你結婚，係啦，我想同你喺埋一齊，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對呢個事係要負責。咁點不知呢要話要負起呢一個嘅爸爸責任嘅時候呢，因為佢哋嗱頭先我哋講到每逢禮拜三呢一、這個 Lydia 就會帶個女女，就 BB 女，當然唔係佢㗎啦，係佢嘅閨蜜個女，就會同佢見面㗎嘛。點、不知有一日嘅話呢，哎好死唔死，呢一、這個嘅 Milo 呢就俾咗一個 surprise 佢，就帶佢去見佢屋企人，講曬俾所有個屋企人聽。 好難收波咯。 呢一個咧就係我即將會娶嘅太太啦。係啦，咁你就搞咗一場大龍鳳啦，唔知點算好。輸時遲，那時快，亦都因為咁樣嘅話，佢個女閨蜜又同佢個老公諗住嘅就係要揾一份好嘅工。即將要移民搬去第二度啦， 冇咗個道具啦， 點算咧？以後我都唔可以再帶呢個 B B 女出現啦、而且嘅就係呢一個B B 女嘅呃嘅嘅嘅假嘅爸爸，突然之間又好負責任，到最後尾嘅時候佢點樣去收科咧？咁我就唔講啦。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即係究竟佢要發展成點啊？結局其實有少少出人意表嘅。咁而巴士司機同埋個女主角，亦都因為呢個誤會而開始嘅。到最終嘅時候嘅話，佢哋兩個有冇喺埋一齊咧？請大家睇。 但 係 驚慄片嚟嘅。 少少驚慄嘅，因為其實呢個女仔係咪？即係佢突然間自己個閨蜜有咗個小朋友之後嘅話，佢能夠接面係啊，我覺得好恐，有少少恐怖咯， 越嚟越大， 越嚟越大，係啊。咁所以就你點收科咧？你自己搞出嚟嘅大龍鳳咯， 叫咩話 ？The Rapture， The Rapture 係啦，狂喜拍個電影。 好，我今日要介紹一套咧，我自己睇完都幾中意，有個劇情幾豐富嘅一套內地嘅電影，叫做《我們一起搖太》。手指边嗰个摇啊，咁咧其实呢一个导演咧都几出名嘅，韩延导演啊，咁之前都睇咗佢几部嘅作品，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留意啊，譬如有几部啊，马老师有介绍过啦，分别就系佢有一个系列噶，叫《生命三部曲》啊，咁就有呢一个前作嘅《滚蛋吧，肿瘤君》啦，同埋之前好似马老师介绍过叫《送你一朵小红花》，咁就专系讲一啲即系佢不嬲嗰个。作品嘅方向咧，都係一啲絕情在絕症啊 ，sorry， 絕症加愛情嘅故事嘅基調咧。 你講嗰種啦，咪就係話佢生 cancer 係啦，即係兩個愛情故事啊，即係送你一個小紅送你一朵小紅花就係易烊千玺有腦癌。咁之後咧，上次就我有介紹過就係魏英雄嘅一個叫做《我愛你》係啦。咁但係呢個《生命三部曲》咧，呢、這、一個第三即係我哋嚟緊介紹一個《我們一起搖太陽》咧，就係、是、呢個《生命三部曲》嘅最後一個。章節啊，係啦，咁就其實佢所有嘅電影咧，都係探討愛同埋生命嘅議題。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類型嘅電影嘅，因為一路睇咧，你又會覺得啊，係都要反思下人生啊，面對下死亡，即係男女主角面對死亡嗰種恐懼，你同佢經歷下，其實我都覺得幾正嘅睇呢類電影。咁啊，講下咧呢兩個男女主角咧。好欣賞佢哋，因為佢哋係廿幾歲嘅年青演員啦，但係佢哋仲係做得非常之自然。電影入面有唔少嘅喊嘅戲嘅成分啦，但係佢哋每場戲我都 feel 到佢哋用嘅喊嘅技巧或者嘅情感咧，真係非常之飽滿嘅。咁啊，男主角我之前睇過佢一啲綜藝嘅節目嘅。叫做彭昱暢啊，都係啲演技節目，佢都係不嬲都係做得好好嘅。不過呢種演員叫咩咧？好踏實嘅演員，但係大家又唔係好。認得佢個名嘅，係咁女仔就未睇過啦，就係叫做李庚希。咁佢哋兩個咧就係飾演一個身患重症嘅年青人，因為互相相愛啊，而點樣去互相鼓勵，最後重獲生命，即係面對生活嘅一啲好勵志嘅故事嚟嘅。咁、那個劇情講咩咧？就係講下女主角咧，佢又叫凌敏，咁佢就一個尿毒症嘅患者。咁啊尿毒症咧，其實我都冇乜認識嘅，咁但係睇佢嘅生活咧，佢就係、是。每一日都要做嘅例行工作就要去洗腎啦，同埋咧佢喺飲食上面咧一定要好小心嘅，即係飲多啖水啊，食多條菜啊，食多個水果咧，都隨時會一命呜呼嗰啲嘅。咁所以咧佢每即係佢成個生活咧，可以話係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係為咗生存去生活，每一日就要去靠洗腎去續命嘅。咁佢講到嘅佢即係嚴重到咧，佢隻手啊～打嗰啲針窿咧，七百幾個針窿，咁啊！但係如果要換腎嘅話咧，佢成日都想換腎嘅，咁但係咧要等嘅話咧，至少都要等八至九年。咁所以咧，佢就有一日咧喺開即係劇情嘅開始咧，佢就有一日咧拍咗個視頻，就去徵婚。咁佢就話啦： 如果邊一個 捐一個腎俾我， 係捐個腎俾我咧、嗯，我就同佢結婚，同埋去照顧佢嘅屋企人。咁、嗯、佢就係將呢個視頻咧去發喺咩群組入面咧，就發喺一啲腫瘤嘅重症嘅病人個群入邊。咁佢咧一發完之後咧，佢又諗下，啊算啦，咁樣做都好似唔係咁好喎，即係用婚姻去換個腎翻嚟。咁最後咧，佢又 withdraw 翻，即係佢撤回翻呢一個視頻。咁、嗯、但係咧喺呢個一分鐘嘅發出去啦，又撤回翻咧，咁啱就有呢個男主角咧就睇到呢個視頻，咁就去揾佢啦。咁呢個男主角嘅網名叫尾頭腦啊，即係冇頭腦，即係傻下傻下咩意思啦？咁佢就話啦，喂，我睇咗呢條片啦，不如我哋約出嚟啦。咁佢阿女主角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已經冇再有呢個打算去徵婚換腎嘅啦。咁但係佢都覺得係我自己搞出嚟嘅，係我一時意氣發出嚟群度，咁所以我都要親自當面同你解釋。咁當然佢見面解釋嘅時候，個男主角覺得係滿懷希望，終於可以揾到個女仔去結婚，有人可以照顧自己屋企人。咁、當然佢係唔接受呢個女主角嘅解釋啦。佢覺得喂，你既然 send 得出嚟，請你 fulfill 翻你自己嘅承諾。 嗯， 真係同我結婚，我就會捐個腎俾你。因為佢想點咧？佢背後仲有佢媽媽嘅男主角媽媽，佢真係好驚有一日自己離開咗呢個世界咧，冇人照顧佢媽媽。 男主角 係 咩病 啊？係啦，講埋先。個男主角咧就係佢患咗呢個腦癌啊。 嗯。 咁之前有講佢係已經做咗手術，冇咗一忽。 即係剩個 頭㗎啦，所以叫尾頭腦。咁所以佢都自己覺得自己時日無多，所以好想喺呢一個短暫嘅生命入面咧，快啲揾個 人去 換翻嚟，係啦。而且係當我離開咗呢個世界，我咪捐個腎俾你咯。咁、但係你又要做翻啲 promise， 就係你要照顧翻我媽媽。咁、所以咧喺佢哋呢一個， 大家互相交換嚟嘅啫。開頭嘅時候， 嗱冇錯啦，佢一開始係互相交換，但係當然都係有啲大家都估到嘅劇情啦。一開始係一個交易，咁、但係喺當中嘅一啲生活啊、啲細節咧，大家就愛上咗大家。咁、有幾個几个场口我系几中意嘅，譬如第一个场口咧就系男女主角咧分别系用一个对讲机倾偈嘅，因为讲下男主角咧上咗天台，咁我女主角就喺屋入边咧，即系其实后面咧讲佢哋两个系因为有啲事啦，系叫做被逼一齐生活啦，咁、但系佢哋用呢个对讲机嘅时候咧，阿男仔就问女仔啦，佢话喂，其实你怕唔怕死啊？咁阿女仔就话其实我怕噶，咁阿男仔就话我唔怕。不过即系我惊我怕我死咗之后咧，冇人照顾我妈妈，同埋男仔觉得咧，佢自己成世人咧都冇行过啲乜嘢好运，觉得自己好冇希望。但系佢哋就系喺呢个对讲机咧，互相个镜头互相对峙咧，用一个对讲机去互相鼓励大家，大家又喊晒口。嗰一场我自己都觉得睇到好感动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一场。同埋咧，有一个位咧，我自己都觉得系写得好嘅就系咧，即系呢个剧情系大家可以估到嘅，大家可以睇下先。就系咧，有一日咧，阿女主角喺男主角屋企食食下饭嘅时候咧，突然间收到医院电话，咁医院就话咧，喂，揾到一个合适你血型嘅肾，可以同你交换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出面系落住滂沱大雨啦，所以佢哋喺赶去医院嘅路上面咧，亦都系交通挤塞嘅。咁至于讲佢哋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好狼狈咁样去到医院，亦都见到医生做登记嘅时候咧，医生突然间收到电话，就话，唔好意思啊。那位死者话可以捐个肾出嚟，嗰啲家属咧，最后反悔啦、又觉得唔想去做呢件事， 就冇咗啦。 咁呢个时候咧，当然女主角好晴天霹雳啦。咁但系咧，佢个导演咧有两个，即系个手法写得几好嘅。佢有两个病人去面对呢件事，另外一个病人咧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碌晒地下，喂，点解会咁样噶？咁但系女主角咧，佢只系好深情地流咗一滴眼泪，抹咗佢就话：，算啦。冇事啦，我哋翻屋企繼續食飯啦。咁覺得兩個對比咧，其實我覺得導演喺呢一場都寫得幾好嘅，係有啲心思嘅。最後啦，時間唔夠啦，我想講究竟點解呢個電影叫做《我們一起搖太陽》？究竟搖太陽喺呢套戲入面代表啲咩意思咧？大家可以睇呢套電影咧，去揾呢個答案出嚟嘅。最後啦，就是、推薦大家睇呢一套《我們一起搖太陽》，包含咗有絕症啦。爱情啦、喜剧同埋亲情元素嘅， 好系非常详细啊！多谢晒，好啦，十二点钟翻嚟有呢个淑女关注组，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糖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 懒早晨，大家早晨， 小人冇错，各位听众早晨， 清新咗空气， 清新咗好多。 大气电波嘅马家姐唔知去咗做咩咧？ 唔好理佢啦、 啊哦，你都唔知道啊？ 冇人知噶、 哦，我家姐话俾你知啊， 有，但系我应承咗佢唔 讲。边句真边句假？ 哎呀，你讲得啱啊！其实我都唔知佢讲边句真边句假。 系啊，佢都同我讲，都唔知边句真边句假。 咁咪系啦，咁咪所以由得佢啦。 系咯，或者好瘦咁，但系我哋见到个样又唔系好瘦咁 样。佢都成日同你讲佢好少嘢噶，系咪先？又话佢自己有做运动噶，点先得？ 行咗几万步噶， 所以算啦，我哋唔讲啦， 我哋唔理佢啦，今日摆佢。將佢擺埋一邊先， 喺個大氣點喺黑洞嗰度先，係啦。咁下個禮拜先至揾翻佢翻嚟。但係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就好緊要啦。 冇錯， 因為咧呢一樣嘢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大家一定要食多啲。但係如果你要買大攞翻屋企嘅時候嘅話咧， 又 好易 壞曬咗，係 啱啊。 又驚有啲人切咗爛嗰啲，又食埋， 又繼續食。 唔好提嗰啲嘢啦。總之嘅就係佢做嘅嘢，我哋唔做就錯 啦。啱噶啦， 啱啊。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就 系 生果、 啊、 蔬菜， 系啊， 啱晒我啊， 系啊，你好中意食噶嘛？ 我呢一排其实就真系 多咗嘅， 我好斋啊。 嗯， 我哋嚟有一日唔知点样无端端咧，同朋友去食饭啦，跟住咧突然之间叫所有嘅嘢嘅话，跟住话哦做咩事啊？你呢排我就做乜嘢？佢就话。你嗰啲你叫啲嘢，全部都係齋嚟 嘅， 因為你慣咗，所以我就會睇個 menu 嘅話，你都會揀嗰啲嘢叫咯， 係 啊，我覺得真係幾好， 好好、啊， 因為好多人都讚我呢一排， 非常好、 啊， 有邊有冇人讚你㗎？ 你咯。喂，就成你唔赞我， 点解啊？因为就系翻星期一二啫嘛，即系三四五六日咪冇人赞你。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唔系人咯。 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系神，我系你嘅男神。 我知 啊 ，sorry 啊，女神啊。 你觉得自己系就系啦，系咪？你只要 feel good 就 OK 啦，开心就好。 啱啦。 咁啊，好快问下我哋呢个莎拉姐同小杨妹嘅问题。 一嚟就要测验啊？ 梗系啦， 我今日会攞分噶啦，你睇住嚟啦。 好嚟。 咁嗱，我哋首先系呢个选择题先。 好， 我哋有选择题、是非题同埋短题目嘅。 好 啊，即系考试要多元化啲啊嘛。 啱。 咁啊，我哋讲紧蔬果嘅储存啦。 系。 咁有啲蔬果咧系唔适宜摆埋一齐嘅。 系。 咁啊，下边我哋有 A、B、C 三个答案。 死啦！冇我平时唔会摆埋一齐嘅嘢。 吓。 士多啤梨同橙。 系。 B 洋葱同薯仔。 嗯。 C荷兰豆同西兰花。 Sorry， 我已经知道答案啦，我估。 嗯 嗯。A 士多啤梨同橙。哦，因为有时系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我都拣 A。 所以有个苹果隔住喺中间咯，佢哋唔可以摆埋一齐噶。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 苹果真系唔好摆埋一齐，因为令到啲嘢好 快 熟噶。 系 啊， 嗯嗯。 士多啤梨同橙。 系咁，两个都唔啱嘅。 吓， 好， 你跟我啦，你抄我，我等下试你噶，李丽仁，仲唔啫？赢咗啦我。 我真系都试得佢人啊！ 我估， 你拣，我 拣先。 好，我拣 B。 我都系拣 B。 咁我拣 葱同薯仔， 我死都唔同佢坐埋同一条绳。 洋葱同薯仔 ，C， 我宁愿错。 洋葱同薯仔， 你真系好大爱莎拉姐， 冇错。 今次小杨妹啱 ，sorry， 莎拉姐， 唔紧要，我只要同佢分开， 我 赞 你，我赞你，你好大爱啊！ shut up， 好，咁不如我就洋葱同埋薯仔嘅， 冇错啦。咁 但系呢两样嘢成日摆埋一齐， 原因咧唔系系存放， 我 哋讲紧存放， 我知，系啊。 煮系冇问题嘅，一齐煮。但系个存放嘅时候咧，就系、是、个味道啊，因为洋葱啊、蒜头啊等等嗰啲味道太劲啦， 会走咗过去。 冇错啊，咁、啊、所以就唔好摆埋一齐。 会苦过弟弟，会而家系冲过薯仔。 我就惊嗰啲洋葱味，咁咪几好啦。如果有啲洋葱味， 薯仔又冇 订 期。 如果薯仔又翻 正，薯仔又真系冇 订 期。 系薯仔咪冇咁着数咯， 系啊， 因为佢冇味噶嘛， 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建议唔好摆埋一齐咁样啦。 都冇乜紧要啊，如果我谂住两样一齐煮嘅，做乜唔得啫？咁咪好好咯，你薯仔有洋葱 味，即系 个味 太劲啦。有啲人可能唔中意，即系唔中意食洋葱嘅，咁就已经有嗰个洋葱喺个薯仔嗰度就唔系咁好啦。 OK， 知道 系啦， 即系洋葱同薯仔唔好摆埋一齐。 系啦，咁跟住咧第二条咧就系报纸咧用嚟包蔬果系适唔适合 ？A 不适合 ，B 有啲蔬果适合 C 適合。 沙姐你先啦， 有啲蔬果適合。 哎呀，佢又同我一樣啊！嗱，我知道香蕉唔應該包嘅，但係菜心係應該要包嘅。 我覺得可以的，有啲 睇翻個重點先，係報紙啊， 報紙我係 OK 啊，報紙嘛，有啲油墨噶嘛， 係啊 係啊， 係啊，菜心咪用報紙包噶嘛， 我記得係啊。比較多水嘅應該係可以用報紙包，但係如果係根類嘅嗰啲，譬如可能係薯仔啊嗰啲嘢就唔應該包。 香蕉就乜嘢都唔可以包。 嗱，咁啊， 唔係香蕉有某個地方要包， 要 個頭個頂要包，係 啦， 個頂 可以焗住佢。 啱， 咁大家嘅答案係 B， 你肯定？ 肯定。你冇跟我啊！你冇跟我， 咁我就唔跟佢， 系 唔适合， 系啦 ，A 唔适合， 一个 A 一个 B， 有冇 啱？都系杨梅啱。 Sorry 啊，沙拉姐，斗乜气啫？斗气咪输咯。 但我真系见到有报纸包噶喎， 系啊，因为其实讲紧报纸咧，系惊嗰啲油墨啊，咁咪唔系咁好， 系 啊， 就可以用纸嚟包。 我系油墨啊，我头先系食菜啲油墨啊， 唔系啊， 唔系啊。所以頭先我咪講個重點，你翻翻個重點係報紙，係嗰個牽涉嘅， 係啊。而家知唔知咧？好興㗎，有啲人咧係買嗰啲咧紙嘅一個袋， 係啊， 跟住又揾嚟咧 個冇錯 擺落去裡面，跟住佢係可以循環再用嘅， 冇錯， 就比較厚少少嘅，冇錯。 因為報紙你始終都有嗰個味啊，你包完之後，就算你咁樣擺啲菜心落去咧，你可能都會見。 阿懶，但我冇錢啊嘛，咁我就用呢個即係報紙，唔好啦，就總之用紙啦， 或者你。 紙袋咯， 袋咯 ，OK， 系嘛？ 好， 系 几好。我錯咗之後，我反而會記得噶。 系啊，好好。 咁你錯多啲咯。 好啊，冇問題啊。 咁你成個人都錯曬， 我不嬲都錯曬噶啦。 我 識得你就錯啦。 我錯。 第三題， 好，大家唔好爭拗住。第三題，咁頭先都講咗洋葱同埋薯仔啦。咁問翻薯仔最適合儲存嘅方法係啲乜嘢 ？A 擺入雪櫃 ，B 擺喺陰涼黑暗處 ，C 同番茄擺。埋一齐， 呢个真系好纠结。 你拣先，你拣先，你拣先。 几开心！我冇分啦，已经冇所谓，我要盘劈噶啦。 唔好啦， 唔好咁样。 B 放在阴凉黑暗处， 我要放在雪柜冷藏。 好， 好一个 A 一个 B， 有冇？ 今次沙姐终于， 哎呀，唔好啊！沙姐要错先开心噶，佢啱佢唔开心噶，佢啱佢唔开心噶。 我真系想拣 C， 我原先系啊，我真系曾经有， 只系我作出嚟。 你咪衰啊！我呢个乜嘢装我哋两？ 点解咧？点解系摆阴凉黑暗处？ 姊妹一场，阴凉黑暗处佢就唔会发芽。 冇错， 其实雪柜咪就系三埋道门咪就系阴凉黑暗处咯。 就系唔系 个温度低啲嘅， 系啊，甚至乎有时候又开又删，又开又删嘅话，佢好快佢就飙啲芽出嚟啊！ 所以都系建议摆喺阴凉黑暗处， 系啦， 系啊。 因为我见过有一啲日本人，佢哋好得意噶，因为成日都煮薯仔啊嘛，佢哋就会喺自己屋企嘅下边嗰啲位置嗰度嘅话咧，就会掘一个窿，黑色嘅，跟而且又都凉啲，咁佢就会摆喺里面嘅，就佢话咧可以储存好耐啊。 摆喺泥土入边啊？ 唔系，摆喺嗰啲系摆喺个窿，即系佢哋地下，即系摆喺地下嗰度咁样咯。 所以就系阴凉咯，同埋黑暗咯。 明白， 系啊，非常好。 好， 咁咧，是非题， 系 咁啊，即系我哋讲紧储存新鲜嘅蔬果嘅时候咧，咁应唔应该洗咗先储存咧？ 唔应该， 唔应该 啊！呢个两个都识噶啦。 系，我啲菜唔可以洗咯。 咁啊， 未食之前 短答问题。咁你话头先话唔应该洗啦，咁原因系咩？ 因为洗湿咗之后嘅话，佢好容易有呢个细菌感染。 啱啊！ 哇，好叻我沙拉姐。 细菌滋生惊系啦，因为水分会令到细菌滋生嘅。咁啊，大家都有呢个常识啦。 唔系，同埋洗完之后个 烂 系啊，好易烂噶。 系啊， 我系乜嘢都系噶，即系连啲鱼都系噶。佢哋有一啲人咧，佢哋话买一翻去，如果你跟住唔系食嘅咧，你就唔好洗。 冇错， 你最好就成嚿嘢咧就掟落去个雪柜嗰度雪住佢。 系啊， 系一洗个就烂噶啦。 冇错啊，即系尤其是绿色嘅菜啦，同埋一啲即系梅果类，即系 berries 嗰啲，一洗就好易烂。 唔得嘅 berries 系啊， 如果系天热咧，你可能你摆喺室温咧，佢好快咧就烂晒噶 啦。 变咗你俾你 执 嘅， 冇错，系啊，有毛咁样嗰啲就冇出水啊，都唔好嘅。咁所以都建议就系食之前先 洗， 知道？ 大家都答得好好啊。 嗯， 咁嗱，今日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啲唔同嘅生果蔬菜嘅叫法啦。 嗯，生果蔬菜嘅叫法 系啊，即系个 即系有另外啲名噶，即系生果叫做 brambles， 矮瓜又叫茄子， 系啊，蔬菜叫做 scratchman。 点解？我哋分一分类先， 分类， 分类。 OK， 有啲咩类型？ 咁咧，嗱，我哋有两个大嘅类型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嗱、我讲个名字出嚟，睇下知大家知唔知先。 好， 一个咧就叫系更年性果实， 大家嚟自个你咩？ 更年性果实， 更年期 即刻就谂到呢、這个， 我都就嚟踏入更年性咯。 嗱，再听住，但系英文佢译得好啲嘅，叫 clim Climateric fruits， 系嗰个就会容易理解啲，即系气候性咁样，系啊。咁另外一个组别咧就叫非更年性果实， 舒服好多呢个名， 即系个浪字喺前面 啦，冇错啦。 OK， 咁大家知唔知呢两个嘅分别啊？ 分别嘅就系会唔会系 一个更年咗，一个未 更年咗，同埋未更年 咩啊？季节性嘛，头先话 又或者嘅就系熟定唔熟啊，同更年期有关啊嘛， 系系啦，好好啊，真系 咁样嚟记得佢啦， 好好啊，真系 有 几 熟同唔熟咯，我觉得系 啱 系啦，即系采摘嘅时候系树上熟采落嚟啊，定系未树上熟就采落嚟咯， 非常好啊，真系。 Exactly. 但系阿懒多数都系未熟就已经采落嚟，因为佢仲要运去第二度啊嘛，所以咧好少树上熟噶啦，一树上熟就烂噶啦。 系啊，即嗱佢都分有嘅。咁头先我哋讲个更年性果实咧，就系讲紧摘嘅时候咧，就系已经咧就系熟晒。咁诶，即系诶，即系唔系你讲紧先，系摘咗时候咧 就系未熟。 摘完之后等佢慢慢熟， 冇错， 系啦，系啦，即系更年性嗰个时期嘛。咁、但系咧，即系可以讲系摘嘅时候未完全熟晒， 系、啊，青 B B 嘅， 系 系啦，佢就已经 即 系 等于香蕉咁样， 冇错， 已经割咗落嚟啦。咁调翻转咧，非更年性咧就是、摘嘅时候咧已经 熟 晒啦，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睇翻即系你储存嘅方法嘅时候啦。咁、有时咧，我哋讲紧三种方法去储存啦。头先我哋提到咧，就系话个温度同埋湿度都好重要啦。咁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讲紧有一个咧就系叫乙烯咧，就系天然嘅即系植物嘅雌激 素，系啊， 咦 系， 系啊， 化学王子， 系 化 学小公主嚟啦， 乙烯即系咩嚟噶？我觉得个名叫乙烯叫 好听，你都改李乙烯啊， 好啊，你叫做阮乙烯啊， 系 啊，阮乙烯 有个马乙烯， 仲有梁乙烯啊。 咩嚟噶？其实乙烯 佢一个气体咧，令到 催熟佢啲嘢 系啦 ，ripen 啊，系嘛、 啊， 令到佢会快啲熟噶。 系啊， 所以话啲香蕉唔可以焗住佢，因为佢就会储存咗呢个 乙烯， 就令到佢香蕉快啲熟。 跟住，我想问嘅乙烯系佢自己本身会 释 放出嚟嘅，即系当佢嗰啲果实要熟成嘅时候，就会排放出嚟。 冇错，系啊，即系有啲果咧就会多啲，有啲就会少啲。咁、所以有时我哋话个奇异果所谓快熟啲咧，就将佢同苹果摆埋一齐，咁、就直更。更加令到佢熟得快啲啦！ 哦，就是、因为苹果嘅乙烯比较多， 系啦， 所 以 佢就会整到浸 催熟个果实嘅部分。 乜、 人都赞啦、 oh、 你，你赞得多就系离谱。 你话我唔赞你乜嘢？ 好嘅，好嘅， 赞你 得得得。咁啊，就系呢一样嘢。 系啦，咁呢个第二个即系储存嘅要点啦。咁第三就系头先我哋其中一条问题都讲到嘅，就系个气味嘅问题。系啦，咁即系你。同啲好勁味嘅菜或者生果擺埋一齊就唔係咁建議嘅，因為咧就會令到即係互相交叉感染啦。 交叉感染。 如果我唔介意嗰只味傳咗內隔， 我真係中意嗰只味咯。 溝一溝。 譬如我中意榴蓮嘅，我將所有菜都侵浸佢嘅榴蓮味。 好似有榴蓮味咯。成個 我中意咯， 你中 係係啊，咁我 可能成間屋未必個個都中意，我 係嘅係嘅，因為有啲人唔聞到嘅話，佢話似貓味味嘅， 係 啦，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講講嘅就係怕驚佢會有呢一個氣味同埋呢個水分嘅影響嘅話， 咁我哋有頭先講過嘅就係呢個 洋葱同薯仔啦， 薯仔啦， 蒜頭啦都有味嘅， 哦， 榴蓮啦，少人會講咗，同埋大樹菠蘿啊等，應該獨立去存放就會好啲， 就唔好同我哋同其他嘅嘢擺埋一齊。 冇錯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個味道就太勁， 好影響、 就會影響其他嘅嘢啦。 係啦 ，OK， 好嗱，咁我哋咧頭先就講咗更年同埋非更年啦，咁、我哋就要俾啲例子大家嘅，咁大家不如開始估啦，好唔好？ 好， 逐個嚟。咁啊，番茄係屬於非更年定係更年 非更年系咪即系话要熟咗即系摘？ 熟咗先摘， 我都系非。 更年话更年， 更年啊，更年，更年嘅就系未熟嘅时候就已经 冇错。 因为好多时候你就系买嘅时候会发觉有青番茄， 系啊， 我最唔中意呢啲嘅。 点解啊？ 因为你以为翻屋企嘅时候你可以焗熟佢啦，即系所谓叫焗熟佢嘅就摆耐少少啦。但系其实有时佢系唔熟噶。 即係佢永遠都唔熟。 佢永遠都唔熟㗎，係、哦、啊！我有試過，有時我買過有個奇異果 未熟。 冇錯，我試過買個奇異果係咁樣啦、嗯，番茄係咁樣啦，仲有個就係試過買牛油果 啊 ，Ten B B 買翻嚟， 牛油果 係 好耐都唔熟㗎， 唔熟㗎，到熟咗嘅時候佢已經爛 咗， 係啊，食唔到㗎。 冇錯，即係所以即係可能一兩日已經爛咁樣。 冇錯。 我想问牛油果唔熟嘅话，其实系咪食唔到噶？ 好硬咯， 硬 角 角 我系批只个皮点整都食 唔 到， 唔得嘅，食唔到嗰个味 道。 系啊，系啊，即系除非有啲人攞嚟搞醬啊，guacamole 嗰啲咧 都唔得 嘅，都即係佢係用個 blender 係搞咯， 你間生將佢搞爛佢咯，係啊，搞爛佢先得咯。 但係個殼唔會抌落去搞， 我完全唔想咁噶嘛。 批咗個皮先，但係你都好難咁樣撩嗰啲肉出嚟， 唔得嘅，唔好食嘅，甚至乎佢就係嗰個味都唔好食嘅，佢腥 味 嘅，有澀味嘅， 冇錯冇錯， 所以我好嬲啊。 咁但係你開咗牛油果咧，咪好快爛嘅。咁你哋通常會點樣？存放，即系你可能食半个，未必食晒一个噶嘛，有时 夹硬赚噶嘛， 攞个保鲜纸包住佢咯， 即系保鲜纸冇用 嘅，包住第日再食咁样， 系啊。 咁但系第日拎出嚟嘅时候，会唔会黑咗 啊？会啊， 我冇留意， 唔使第二日啦，即刻佢已经变黑噶，系啊，立即变黑， 嗯嗯。 咁变黑咗系咪唔食得咧？ 其实都唔 黑嘅系嘛， 即系你冇见到话有发毛咁样，但系尽快食咗佢咯， 知道 系啊。咁但系有啲就话，譬如你同即系摆喺个盒度，同摆啲洋葱喺入边咧，佢又会冇 咁 快见变黑。 我要试下啦， 系可以试下。 洋葱使唔使切开佢？ 切开佢， 切开佢。 哦，就将 个 牛油果摆埋一齐。 系， 咁就你个牛油果就有洋葱味嘅。 你又话会连埋牛油果快啲食埋佢嘅？ 你话中意个味啊嘛？ 你话要咁就咁，我试下。好啦， 咁豆类咧属于庚年定系非庚年？ 非庚年。 豆类， 豆类啊，豆类应该系非，唔系豆类，非庚 非庚年， 非庚年，我觉得 系， 多数都应该系熟咗先嘅， 啱啊， 晒姐 绝对正确， 系啊， 好，咁啊，合掌瓜、翠玉瓜、青瓜， 即系瓜类啦， 系， 非庚年， 啱，系啊，即系摘落嚟嘅时候已经，你唔需要话等佢熟咗先，系，即系。即系摘完之后，你唔会等佢熟噶嘛？即系你一摘已经食到啦。 同埋，我觉得因为呢一样嘢可唔可以摆得耐少少啊？你冇感觉上觉得佢系啊瓜类嗬？ 系 可能西瓜或者咩咁样，佢唔系好熟嘅话，其实你都可以摆好耐嘅。 冇错， 佢又冇咁快烂。 佢个壳系咪够厚储存咗一啲水分？ 都睇下边只瓜 原因 系 啦，睇下咩瓜 系啦。因为你始终摆得耐嘅话咧，个水分都会挥发， 啱 系 嗯， 即系会巢皮咁样。 OK。好啦，瓜类讲完啦， 系咁啊，跟住咧就头先我哋讲咗番茄啦， 系啊， 咁梅果、奇异果， 咩叫梅果？ 即系 berries 哦， 都系更年性嘅， 更年啦， 因为我见过都系绿色嘅，有绿色嘅士多啤梨， 有啊， 冇 错冇错， 好醒啊， 士多啤梨， 啱啱，非常好，咁啊，土啊、杏啊、柿啊、李啊。嗰 更年啦， 更年咯， 系啦， 啱 更年咯， 啱， 系啊， 系啊，即系未熟就已经摘咗落嚟就， 我真系好唔中意噶， 点解啊？ 因为我会觉得就系佢永远都以为你可以摆耐少少，吓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佢都系 喺你出其不意嘅时候，佢已经熟咗啦。 出其不意就已经熟咗，又或者就系其实佢一路都唔熟， 嗯， 吓，就算你一路食嘅时候嘅话，你一路等佢嘅话，到最后尾佢食嘅时候都唔好，即系未能够发挥到佢最好嘅味道咯。因为始终嘅就 系 佢未熟嘅时候，你喺上面度已经割咗个。落嚟，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所以个答冇咁好食咯。 系，咁通常即系我哋讲紧更年性嗰啲啦，咁譬如香蕉嗰啲，你未熟嘅话，你应该摆喺常温之后变熟咗先，跟住再要储存先摆入雪柜咯，就会好啲。 哦，咁样可以延长， 冇错啦，即系又可以变佢熟咗，跟住再摆入雪柜。 明白， 系啊。 好，咁今日我哋又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我新识嘅就系呢一个就叫做 更年 期， 更年性 果 实， 同埋非更年性嘅果实。咁都要提醒大家嘅就，因为天气开始越嚟越。热啦，大家要喺储存咧一啲嘅生果同埋蔬菜嘅时候，就记住要学呢一样嘢， 留心 系咪？ 留意， 如果 食错咗就肚屙噶啦， 嗱就好似你咁样 啦，成日咁样噶 啦，越嚟越瘦。 屙咗几个唔系屙咗几日啦，之前 又嚟， 之前啫，上次咧。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再喺淑女关注组再同阿懒倾过， 拜拜懒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连续六日做好，恒生指数一度突破18,000点嘅关口，系超过五个月以嚟第一次。恒指自年内低位累计升20%以上，步入技术性牛市。恒指中午报17,878点，升226点。立法会的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提出修订，以加强免责辩解和免责豁免，包括建议将条例草案的两项免责辩护更改为豁免条文，令到专业人士不需要作出举报而不会违法，以及建议新增一项免责辩护条款，容许指明的专业人士以合理辩解为理由不举报，他们只会在情节恶劣的情况之下才会面对监禁的刑罚。何启明发言的时候说，当局理解有关界别的部分专业人员对监禁刑的罚则仍然有疑虑，重新在确保强制举报机制的效力大前提之下，乐意考虑委员的其他意见。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话，预计五一黄金周期间有800个内地旅行团访港，差唔多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平。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留港日数以两晚较多。由于天文台预测五一可能有雷暴，当局会喺五一下昼公布第一场烟火汇演会唔会如期举行。徐王美伦认为，本港有多项盛事正系举行，例如维港发光弹展览、金融百年诞辰纪念相关展览等，唔担心一旦冇烟火汇演会影响香港吸引力。佢又话，目前唔过夜同过夜旅客嘅比例大约系6:4，预计今年唔过夜旅客会增加，因为而家交通便利，可以即日来回内地，亦都有唔少一程多站旅客同时前往深圳、香港同澳门等。国防部公布，根据中蒙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同双方共识，中蒙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训练将会在今个月底至下个月下旬在蒙古东郭壁省举行，中方将会派出营级规模兵力、携各型武器和轮式装备等参加。国防部说，这个是两国陆军第一次联合训练，以应对非法武装团体活动为课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蒙两军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和星期三，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8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96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9点，升2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6升个二，友邦保险58.25升4.25，盈富基金17.96升2.1，美团112.2跌3.4，商汤1.22升3仙，港交所257.4升7.2，建设银行5.1升1.3，中国银行3.57升1.1，南方恒生科技3.67仙6升3仙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64，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

的，亦曾迷失过。情全下歌，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用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继续错，让别离来受苦。或对的有天会找到你下落。 片段人间，爱要怎么说出口？编剧阿康。 人的回忆好奇怪，好多嘢你以为你已经忘记咗，原来你从来都冇忘记，你只系唔想再记起，因为回忆嘅感觉。虽然有啲甜，但系亦都总会带住一啲苦，就算经过好耐，好耐都系。 妈妈，妈妈，呢张相入面咧，企喺你隔篱个男仔系咩人嚟噶？ 嗰个咧就系住喺隔篱屋嘅阿江，我哋细个嘅时候经常一齐玩，一齐放学噶。 你哋好好朋友噶？ 系。是好好的朋友。 爷爷啊，今晚食乜嘢啊？ 今晚就梗系食鱼啦。你唔记得你爷爷我系咩啊？我系捉鱼噶嘛。 记得啊，爷爷啊，唔单止啊捉鱼厉害啊，煮鱼仲叻啊，可以煮熟条鱼之后咧就抽咗条鱼骨出嚟嘅，所以咧食起嚟冇骨啦。 梗系啦，好。咁我迟啲教你点样做呢一样嘢好唔好？ 好啊，爷爷咧，等小玲学好之后嘅话，我煮俾你食啊。 乖啦吓，唉，你啊真系好懂事嘅，可惜你爸爸妈妈走得早啦，即系再去打鱼之后，咁就唔翻嚟。 爷爷啊，你唔使担心啊，佢哋一定会再翻嚟噶，我会经常去海边度等佢哋噶。 唉，傻女。海边等都冇问题，不过小心啲啦。欺山啊莫欺水，你企喺岸边睇下就得。嗱，你听我讲唔好落水啊，知唔知啊？ 知道。 啊，系咧，今日冇同隔篱啊嗰个江仔玩咩？ 有啊，爷爷。 唉，好在隔篱屋啊江仔啊同你差唔多年纪，有个玩伴啫。如果唔系我周时出咗海得你一个咧，闷死你啊，真系。 哈哈，小玲。爷爷， 阿哥，哦，就讲就读，你嚟揾阿小玲玩啊？ 系啊，爷爷，我想同小玲去放纸鹞啊。 哦，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嗱，不过记得啊，小心安全啊吓。我咧做嘢，我唔陪你哋啦，你自己玩啊吓。 知道爷爷，你放心啦，我会照顾小玲噶啦。诶，小玲，我哋行咯。 好嘢，我哋放纸鹞啊！ 放纸鹞啦，放纸鹞啦。小玲，我而家咧拎住个纸鹞跑，我阵间咧叫你放手嘅时候，你就要放手咯。 啊，唔啦，又要我跑攰啊，唔玩啊，试过好多次嘅话都拉唔到只纸鹞飞上天嘅。你睇下人哋啊，你放得几高啊？ 小玲啊，要逆风先放得到噶嘛，我哋试多几次啦。最多呢次我拎住只纸鹞，我跑快啲啦。 系咪噶？ 小玲，你拎住先啦。嗱，睇住啦，准备啦，放手啊，放手啦， 得啦， 放手啦，放手啦， 飞得好高啊！ 谂翻起嗰阵时，真系无忧无虑。虽然我哋家境唔系几好，但系有爷爷同埋阿江陪住我。我感觉我的童年是过得非常开心。阿江不单止是我最好的朋友，亦都是我学校的同学。 好多时我遇到问题，佢都会即时帮我解决。 诶，小玲啊，今日咧我哋好多功课要做啊，我哋一齐做功课啊。 好啊，不过咧今日上堂嘅时候咧，我啲嘢都唔明啊，转头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你而家攞啲功课出嚟咯。 弊，我留咗学校啊。我唔记得带翻屋企添， 唔系嘛？你咁大头虾嘅，功课都唔记得带嘅咩？ 我有提自己要带翻屋企噶，但系唔知点解成日都唔记得咗咯。 冇办法啦，一系听日早啲翻学校，我再教你做咯。 哎呀！阿当， 嗯， 今年中学毕业之后嘅话，你打算点啊？ 嗯，我想继续读大学，之后做老师。咁你呢？ 嗯，我啲成绩都冇你咁好。仲有呢，我好鍾意影相㗎，你都知㗎。 嗯， 我想做摄影师啊。 即係读摄影啊？要几多钱㗎？ 你放心啦，我早两三年呢已经开始做兼职㗎啦。爷爷呢又留咗啲钱俾我喎。 咁就好啦。啊，如果到时唔够呢，我借啲俾你囉。 人生嘅路好奇怪，好似冥冥中已经安排好。由细到大，我同阿江几乎日日都系见面，都系好朋友。估唔到行下行下就已经天各一方。 小玲，唉，小玲，原来你喺海边啊？唔该，之后周围揾你揾唔到啊！ 喂呀，阿江啊， 嗯、 我啲想同你讲啊，教摄影嗰个教授咧，今日同我讲啊、 嗯， 想我今年毕业之后嘅话咧，做兼职做佢助手啊。佢啊，好出名噶，系国际嘅知名嘅摄影师啊。佢嘅摄影咧攞无数嘅奖噶，我想做佢助手啊，你话好唔好啊？ 真系噶？ 嗯， 做摄影师系你嘅梦想，咁你梗系要去啦。 但系咧，爷爷年纪大啦嘛。做咗佢嘅助手之后咧，我要成日飞噶，我屋企冇时间照顾爷爷啊！ 怕咩、啊？你放心啦，嗱，你爷爷咧就我帮你照顾佢，咁、啊、你一有时间咪飞多啲翻嚟探下佢咯。 真系噶，多谢你阿公。喂 喂，小玲，我啊，恭喜晒你啊，今日终于完成晒你嘅摄影课程啊嘛。 系啊，可惜爷爷喺我毕业之后一个月走咗啦。如果唔系，我真系好想佢可以睇到我毕业啊。 嗯，小玲啊，你唔好唔开心啦。虽然你爷爷而家走咗，但系我会代佢照顾你噶嘛。 Sorry 啊，你话咩话？我听唔到啊！ 我话以后不如等我由我照顾你啊，小玲啊！其实 呢度好嘈啊，不如迟啲先再倾啦，好唔好啊？我再打俾你啊！ 哦，好啊，好啊，好啊！ 嗰下个电话因为背景声好大，我冇将我心入面嘅说话讲出嚟，我以为仲会有机会啦，点知冇几耐，小玲佢同我讲： 阿江啊！我之前怕做了教授的助理之后就会没时间照顾爷爷。现在爷爷都走了，我决定做他的全职助理。他刚刚接了个 job， 要去法国两年，我会跟他去的。后日就起程了。 啊，后日？这么快啊？ 是啊，我工作来得有点急，不过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我都明白的。那你继续去追寻你的梦想啊，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当时的我真的看到很多美丽的远景和无数梦想的光环。我看不到的，应该说我没有留意到的，是阿江面上那种失望而落寞的神情。 咦，阿江，你咪话今日冇时间嚟送机嘅？ 我 其实有份礼物准备咗送俾你嘅，作为你走之前嘅纪念咯。 咩嚟噶？ 你嗱，你自己拆开嚟睇下。 哇！最新型号嘅相机啊！哇！這个型号好贵噶。 小玲啊， 咩事啊？ 我 你想讲乜嘢啊？ 我其实咧， 弊啦，教授已经嗌我过去啦，我要相机啦，再倾啦，好唔好啊？ 哦，咁你相机先啦， 啊， 我哋再倾啊。 好啊。 就系咁，一走就走咗几十年，由法国去美国，由美国去咗德国，每一个地方都俾到我好多新奇嘅体验。我已经唔记得咗，喺香港依然等候紧我嘅阿江。 妈妈，妈妈，咁，最后你有冇翻去揾阿江噶？ 有，但系已经系几十年后嘅事啦。我翻去嘅时候，以前住嗰间村屋咧，本来谂住一切都已经改变晒，点知道我住嗰间屋。虽然就是烂啲，就是旧啲，但系仍然喺度。而我嗰个几十年冇见嘅老朋友，依然带住我隔离。 你系小玲啊？ 阿光， 你间屋咧，我个个星期都有帮你打扫噶。诶，嚟啊，入去睇下，入去睇下。 好，屋内同四十年前都系一样啊，咩都冇变过。 系啊，间屋入边咧，咩都冇变过啊，变嘅只系我哋大家都变老咗。 系，对唔住啊，阿光。我当年跟教授去咗法国同美国，之后就一直留喺欧洲嗰度做摄影工作。 我知道，我知道啊！我听翻啲旧同学讲啊，你威水啊你！你拎咗唔少摄影奖啊，系咪？ 系你好嘛？你点啊？ 我几好啊！我毕业咗之后咧，我就翻咗我哋个小学母校教书，咁，啊，慢慢做下。又俾我做到入埋董事会，咁啊早几年因为收生唔够啊，咪帮埋佢执埋粒咯。 你仲系一个人？ 系啊，一个人我未结婚。 我有个孙啊！ 哇，有埋孙添啊！睇你个样，而家好幸福啊！ 吓，诶。台上面仲放住我哋以前一齐影嘅相啊！ 系啊，咁样咪可以日日见到你啊嘛！ 阿江， 妈妈，如果咧阿江喺你走之前话中意你，你会唔会唔走噶？ 唔知咧。 哎呀，你知噶，妈妈。 嘉熙啊！而家十一点几噶啦，你要瞓觉咯，吓， 妈妈，你讲咯， 你真系人世鬼大啊，吓， 妈妈，爷爷啊都走咗咁多年啦，你可以去揾阿江啊， 你好瞓觉啦，吓，你再唔瞓嘅话，我等你爸爸妈妈翻嚟咧，我就同佢讲话你唔听我话啦，吓，其实。我孙女的说话我不停都有想。我是不是可以跟阿江重新开始。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已经几十岁又会不会怕被人笑。在我还未想得很清楚的时候阿江有一天突然之间心脏衰竭就这样就走了。一切已经来到了一个终结。无论爱或者不爱都已经无关系。在他生日那天我去了坟场到拜他。阿江今天是你生日你现在过得好吗如果当日在我走之前你 你同我话鍾意我，我系唔会走嘅。同埋你话代爷爷照顾我，其实我系听到嘅，只系我一时之间俾唔到反应你。其实我真系好想你可以再同我讲多一次。虽然我哋最终都冇喺埋一齐，不过我想话俾你听，系你令我嘅生命变得精彩，多谢你。无论如何，我都一直咁样挂住你，希望喺另外嘅一边你会过得好。阿江，好好保重。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爱貌早改变，处境